各位早晨啊，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2023年9月4号星期一，农历嘅7月20号。嗱，嚟到9月份啦，学生今日咧终于真真正正开学啦。新嘅学年，祝各位同学仔学业进步，努力学习，享受读书嘅日子。 晨光每日一格。 新的月份就开始了，现在是6:09，27度的气温，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的。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是最高的气温都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且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大家记得带翻把遮出街了。希望新的开始，无论是新的学期啦，定是新的月份，都仍然要保持住正能量的特质来到去迎接新开始的。今天要分享的是怀有感恩之心。正能量的人呢，多数都会听到他挂在口边的了。嗯，我好感恩啊。这个很重要的噃。但我哋大家都知啦，多数大家都会识得，嗯，多谢屋企人养大我哋呀，多谢同学仔，多谢朋友，多谢宠物陪伴住我哋，多谢帮过我哋嘅人。好似啱啱打完风咁样，要多谢一班清洁叔叔姨姨帮我哋清理街道，清理树枝。仲有一班呢，喺打緊十号风球嘅时候仍然紧守岗位嘅人。医护人员呀，消防员等等。除了多谢他们，多谢身边的人之外，我们不要忘记要懂得感谢自己。多谢自己肚饿的时候会吃东西，感谢自己口渴的时候会喝水，也都要多谢自己会勇敢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就算今天不小心搭车搭过龙，都要多谢自己，话唔定会发现不一样嘅风景，遇到不一样嘅人事物。对自己感恩系爱自己嘅一个表现，亦都可以咧喺面对一啲心理压力、唔同压力、唔同难关嘅时候，可以保持到一个正向嘅信念嚟到去支持自己。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好好多谢自己。 若人类在未来梦里喝下泉水，体内酝酿的神奇冲洗不去，想化身非蚁燕尾蝶，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盈眶带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想似他敢送上性命，无悔爱谁到了最后自亦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又遇到了天堂。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年华，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创疤，常人假使能成功就成神话，剩低我如谁死都不枉谁光辉的刹那。 我仍然可找到你，要维持爱靠感应， 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无刻抱拥，祈祷关闭着眼，全神爱你无暇，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被念挂？若遇到灾难危险，仍留下最终。相信光可抚慰惧怕，并没有奢望凭牺牲能获得一秒钟赞。别问我冲出危险为成就你带乐趣吗？无人担保常人可化成神话，夜空里无萤火的一刻，你可想起？若人类没意能赠我这段回忆，只配继续走凡人走的小径，不会飞，不会永远地陪你，照明爱你，我便继续忙我，再合上眼睛。 Sammy 郑秀文赢。 晨光 Coffee Time， 在过去那几年疫情影响，不知道大家在那段时间是肥了还是瘦了呢？有报道就说了，有小学的校长和老师发现了，咦，学生好像长时间在家里抗疫的时候，导致不少学生呢体重增加，而他们的体能水平都逐渐下降，做运动的意欲都会大减。就他们的观察就见到了，学生的超重比例是比疫情之前的 8% 升到现在 10.9%， 而体适能的表现也都普遍是变差的。好像是2017年学年有9分钟的耐力跑测试，当中就有30个人是获得满分的，但是近年呢只是得2个人获得满分。而小一的学生他们的平衡力就比较弱了，行路都会比较容易跌亲，甚至是自己卡自己。行楼梯都需要两步一级，又会行几步就喘晒气这样。咁有体育老师就话啦，好似学生上体育堂嘅时候都比以往更加怕辛苦。仲观察到以前小息咧，学生啊、小朋友啊，佢哋多数都会去跳下绳啊、玩下呼拉圈啊。但系疫情之下咧，好似学生嘅活动喐嘅意欲好似减少咗。老师就觉得，唔得啦，要加入一啲竞技元素嚟到去吸引佢哋，要喐多啲啦。咁所以咧，有学校就喺新嘅学年开始安排全校嘅学生去学习乜嘢咧？学习武术，希望可以培养学生嘅运动习惯，锻炼咧佢哋嘅体魄之余，从中可以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会将武术加入去恒常的体育课程入面，而各级的学生全年就会参加4-5堂的武术堂，而且是会按程度分别会学些什么呢？学习五步拳、集体拳、你都去提高学生的体质和肌肉协调能力。而负责指导武术的老师就说了，会以计分制竞赛武术为主，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一些做不做到的动作啦，去了解一下自己身体做到什么动作，自己的进度去到哪里来去决定的。 同时亦都希望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坚毅同埋团队合作、专师重道等等嘅精神，去培养一个良好嘅价值观。就咁睇呢个报道咧，都觉得好好、啊。如果从小可以以多啲唔同形式啊、多元化嚟到去训练学生嘅体能同埋耐力，都几吸引噶、啊。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细细个嘅时候有呢啲玩下就好啦。最重要是可以在当中学习到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同埋一些合作精神，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一举多得。计我话就是不单止小学生，大家都要做多些运动，去保持住我们有身体的健康。郭富城，想见便见。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let's go.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又放低骷髅，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啦，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这节奏响起不会变，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棍又放低俘虏，别问有或无，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啦，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全在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随心，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便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上星期十号风球嗰阵，有冇关心一下身边嘅人呢？问下佢哋屋企有冇漏水啊，有冇唔够嘢食啊？喺打风嘅日子咧，我哋更加要应该传递正能量。而喺琴日咧，政府就启动咗全政府动员嘅级别， 就住台风集港之后嘅善后工作。其实佢哋喺今年嘅年初咧，公务员咧已经系做咗一次全政府动员嘅预演习，所以今次咧就系演习之后首次进行全政府动员啦。有咗呢一个演习之后咧，各个部门嘅人咧都好快适应到个工作，然后就好快好顺利咁样进行善后嘅工作。咁政府部门嘅人员分别系嚟自边度嘅咧？佢哋系嚟自边度嘅咧？就系嚟自法律援助署、差饷物业估价署同埋公贸署嘅。咁佢哋去咗沙头角啦、东涌、鲤鱼门、离岛等等嘅地区去进行善后工作，包括咗就系协助临时庇护中心嘅长者安全送佢哋翻屋企或者翻到去安老院，又帮街坊去移走一啲沙包啦，清理下条路啦，又帮离岛嘅居民咧将一啲家私放翻原位，同埋清理杂物等等嘅。其实打风之前咧，政府各个部门咧、地区团体啊、好多人、关爱队等等等等，都做咗好多嘅准备功夫，包括咧就系确保渠道畅通啊，咁啲水咧先可以去得到嘛。其实咧喺网上面咧都见到好多市民自己自发嚟到去清理路面嘅垃圾啦，清理一啲树枝啦。而民安队咧，佢哋都会去帮助好多离岛嘅市民嚟到去执行呢个水灾嘅救援，又会支援大家，话俾大家知，如果你有啲咩事可以过嚟。我净系谂到一句。齐心便是成，无论是打风前定是打风后，都多谢各位辛苦咁样出尽全力去协助大家，希望帮社会恢复正常运作，发挥互助互爱嘅精神啊！感觉到香港咧真系温暖嘅地方。 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 捱過去，能夠你驕傲，就算在面前沒有明天，你都腳步提起，日子不需預告，還是可開展旅程，和你會做到，就算暫時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堂妹的《明天地图》，我们转头就继续再有晨光第一线。我们现在先来听一听新闻简报先。今天呢就记得要带回把遮出门口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海葵会在今日横过台湾海峡，并同香港维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預料海葵會在明天在廣東東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陸，隨後較大可能移入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但是路徑存在變數，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需要視乎海葵的強度變化和與珠江口的距離。受海葵下沉氣流影響，本港今日天氣酷熱，但是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運輸署提醒市民，預計開學日整體交通一定會比平日較為繁忙擠塞，市民特別學生應該預留更充裕坐車坐船時間，預早出門，避免延誤行程，並要留意途經道路和行人路情況，注意安全。運輸署又說，全港所有巴士路線已經恢復服務，頭班車都會正常開出，當中包括較早前港島南區部分路段因為冧樹或道路障礙物而受影響的城巴路線，市民出門前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他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不會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表示感到失望，又說他會去見習近平。不過拜登在特拉華州里霍博斯比奇回應記者提問時並未有詳細說明。另外，拜登說期待即將進行的亞洲訪問行程，認為印度和越南都希望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相信此行會非常有幫助。拜登將在今個月7至10號訪問印度，並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之後會轉到越南繼續外訪行程。早前有報道指習近平很可能缺席峰會，並由國務院總理李強代表中國與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決定撤換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並由現任國家財產基金負責人烏梅羅夫接替列茲尼科夫。澤連斯基夜間向全國發表的視頻講話中表示，在經歷超過550日的全面戰爭後，他決定撤換國防部長，又說相信國防部需要新的方法和其他形式與軍隊及整個社會互動，他將會要求國會在今個星期批准這項人事變動。列茲尼科夫在2021年11月獲任命為國防部長，任內協助烏克蘭從西方國家獲得大量軍事援助，但國防部一直被指貪污問題嚴重。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 上周六点，台风海葵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2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预料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较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星期六问责的主持张凤平。香港电台近年制作多了好像我们这样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的节目，要同步听到看到，我们要在不一样的直播室做事，幕前幕后都要同步配合才行。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6:37嘅早上啦，你哋好啊，咁啊27度，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啊，出嚟喺度奄奄养养啊，咁啊冇嘢嘅，一号戒备信号，我哋只要戒备一下就得噶啦，不胜气候，唔使特别太过理会佢，但系咧都要攞翻把即系可能缩骨遮啊吓，咁啊遮太阳又好，或者今日咧都热啊34度，新界再高都要2度，咁呢啲都系有即系嗰啲天气啊同热带气旋有关嘅天气所影响啊吓，唔紧要，今日都未必影响到，即系好直接影响到我哋嘅。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除咗都有小巴喺度之外啦，咁啊当然头先大家都会听到 Vicky 嘅声音，早晨， 早晨， 系啦，朝朝早最紧要精神啦， 系， 今日咧喺9月4日嘅时间咧，亦都系头先 Vicky 有提过啦，一班嘅学生咧就真系要翻学啦， 翻学啦， 上次咧就星期五啊原本翻嘅，咁啊翻唔成啦， 你啲仔点啊，开唔开心啊？佢哋觉得哇唔使翻学啦，定系 都唔会噶， 翻学。 好平常嘅啫，平常心，系好平常心，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无论系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啦、大学啦，咁啊都要正式咧就系翻学噶啦。咁希望大家喺学业上面咧就继续做好自己先，呢样嘢好紧要，因为我哋要面对住咧就系呢个世界嘅不。 段的变化，所以我哋先至去学好自己的学科嘅。 嗯，同埋都要享受。而家咧，细细个成日都会听嘅，爹哋妈咪啊，好多大个老师啊都话，好好享受而家读书嘅时间啦。 系啊， 嗰时唔信噶，到真系出咗嚟做嘢，哇！原来读书嘅时间真系好幸福啊。 系傻噶，读书嗰阵时系真系好开心噶，因为你唔需要为金钱去到奔波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真係投入喺自己嗰個嘅學習嘅生命入面，其實係非常之正嘅。 嗯、 好啦，咁你學咗啲嘢出嚟之後咧，咁啊第日喺社會上面就可以好好地去到應用啦。咁、 嗯、 其中一個咧就係、是、研發啲新嘅科技。咁、 嗯、 啊之前咧其實亦都有好似係同阿船仔講嘅，就話而家外國嗰啲火箭人啊，咩火箭人咧就係、是、兩隻手插住咗個噴射器， 係 跟住就可以送披薩。 哦， 系啦， 喺、哦、个水上面都会升空嗰只， 唔系水嚟嘅，系、 哦、 陆地嚟嘅、 哦， 所以佢唔系用个水插住一条喉肥，佢唔系肥水嘅，佢、 哦、 系肥高压空气、 嗯， 即系好似喷射机咁样啦。咁佢咧就喺外国一啲嘅，譬如山区嘅地方，佢一样可以送到啲披萨去嘅， 哦， 好快的手就已经去到啦。咁啊， 好好喎，好似 好犀利啊！咁啊，降落肥一声咁啦，可以扫走埋啲树叶， 唔使有道路啦，咁样。 冇錯，未來嘅社會係真係有機會係咁樣嘅。咁但係道路咧，喺人類嘅歷史上面咧，其實都會存在喺度嘅。咁啊，唔需要太擔心。好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點解都要研發新科技咧？呢、這個就真係要用翻喺道路啦，都係送薄餅。啊！外國人真係好中意食薄餅， 其實我都幾中意食薄餅。 我都中意食，但我覺得佢哋咧， 你要唔要知心先？ 所以唔要。 我要知心喎、 啊。即係所以咧，佢哋喺有啲咁中意食薄餅啦，佢哋所有新嘅嘢都係用喺呢個薄餅上面。 咁咪好咯。 今次呢個送外賣嘅咧，就係用無人車去到送外賣。嗱，無人機送外賣。有試過啦，即係外國一啲嘅網站都會，譬如你送 parcel， 即係送啲包裹，就會用無人機送去你屋企啦。咁、 嗯、 送 pizza 又會揾個火箭人去送 pizza 俾你啦、 嗯。 今次咧就係無人機去送，唔係無人車，對唔對啊？無人車去送 pizza 俾你。係。咁啊，無人車咧，其實外國一啲科技咧，佢哋都已經係內地都有㗎嚇，就係、是、用一啲無人車、無人駕駛嘅汽車。咁、 嗯、 啊，叫薄餅店咧，就先將呢一個嘅薄餅就整好咗啦，就放喺一架四個轆嘅車上邊，即係好似普通一架私家車咁樣嘅。咁你放咗喺車入邊之後咧，咁啊放喺個後座嘅乘客位啦，咁啊有個架嘅放咗喺上邊，然後咧就 set 咗個 location， 即係 set 咗個地點。咁啊嗰個無人車佢就會自己咧。將個薄餅咧就送過去嘅，咁、 嗯、 當然啦，咪睇燈啊、馬路啊、有冇人啊呢啲，佢哋當然電腦會做曬啦咁樣。好啦，咁去到攞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先輸入一組嘅密碼，係啦，即係到你見到架揸薄餅車啊，咁跟住你輸入一組密碼啦， 可能零零零零零零零， 係啦，即係總之就係證實咗你係嗰個客人先，跟住架車就會停喺你前面。然後咧，佢就會confirm 咗嗰個曲之後咧，佢就會開咗有呢一個裝咗薄餅嗰個窗啊，建議落窗。跟住嗰個佢冇吊臂嘅，咁你就打開咗之後，你就見到個架咧，就入邊裝咗個 pizza。咁你就伸隻手入去嗰個架入邊咧，就攞咗你想提取你自己嘅食物，跟住就已經可以好方便咁樣咧，就可以攞咗你個外賣啦。咁所以咧，外國都有好多唔同呢啲嘅發明咧，咁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啊嚇，即係。 不過外國好似容易啲發生嘅呢件事。 係啊，係啊， 因為香港始終咧高樓大廈咧，係咪啊？ 係啊。 好似有啲難送到，你要落去樓下拎咯，或者。 拎係外國嘅叫做無人機咧，送包裹咧，咪、嗯、可以送去佢屋企門口嘅。 係。 除咗送去屋企門口之外咧，呢個係非常之讚啦。香港亦都好難做到，因為我哋住高樓大廈。 嗯、 如果佢要有一個叫高度嘅定點咧，其實亦都需要有一定嘅安全性先做到。所以呢啲新科技咧，就係要靠而家正在讀緊書嗰批嘅學生。係 啊，靠你哋啦， 靠你哋啦，繼續咧就係讀好啲書，然後咧就將呢啲發明咧就再改進。 嗯， 其實都好叻噶啦，你而家又發明到無人車，又跟住又無人機，跟住又火箭人送披薩，其實好叻噶啦。 嗯。 等佢哋讀完書就再叻啲。 之後就發明一架 再 無人車，係可以識得自己搭 lift 嘅。识得揾埋系边一个楼层啦？ 咁你讲嘅嗰个系变形金刚嚟噶咯，变埋型送嘢俾你，系啊！将来嘅世界唔知噶吓。 系。 震撼对白斜摸一。过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时有伤痛，灵魂大 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用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多，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多，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问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多，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多，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变数，手跟烟可否有火。 时间嚟到早上嘅6:46，揾嚟一首歌曲抽啊 ，MC。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4度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返嚟晨光 KOL， 又系职场化妆嘅环节啦。今日咧依然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Hello， 早晨，大家好。 系啦，今日讲咩咧？今日讲泰式化妆啊，泰式嘅妆容。因为主持人咧都好想去泰国旅行啦。咁啊，见到好多泰国嘅姐姐啦，哇，好靓。即係佢哋啲可能本身佢哋個輪廓又係 佢嘅輪廓好靚，即係好立體， 好立體喎、哦。咁啊，特登上網揾下，咦，原來係有一種妝叫泰式妝容嘅喎、哦。咁所以想問一下阿東，究竟泰式妝容同一般嘅歐美妝或者即係而家大家好興嘅韓系嘅妝有咩分別呢？ 咁我覺得先講妝嘅濃度先啦。咁、其實咧，歐美妝應該係偏濃啲嘅，咁韓式妝容係最淡嘅。咁中間就係泰式嘅妝容啦，係啦，卡觀卡。 OK， 咁即纯粹系你觉得个浓度可能系中间多少少咁样。 你先唔讲厚度，厚度系代表底妆嗰个厚嘅程度，咁、浓度系代表个色差问题。 咁有冇话譬如泰式嘅妆容，因为我自己觉得咧，韩系嘅妆好似偏白少少嘅个粉底， 白净啲。 系啦，咁泰式嗰个妆又会系会拣翻咩色号啊？即系 我觉得正常泰式妆容咧，系根据翻自然自己嘅色系。即如果你是三號色的、你就用三號色系的產品的粉底了、 哦、即不會特登整再吞白自己一點 不會吞白一點，因為感覺會有個對比感很強，他們想要很自然很 natural 的感覺、用自然膚色咯。 OK， 我自己覺得呢，為什麼他們特別漂亮是個輪廓啦，是啦，有沒有說我想我們可以做到，就是譬如我這些都不是輪廓極深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打 shading 而已、 輪廓修飾了，輪廓修飾 是啦，就是落一些陰影或者高光啦。有沒有說怎樣可以整一個混血感強一點的感覺出來呢？ 中感是啦，其實呢因為普遍香港人很多很忽略那個輪廓修飾的問題，即可能光感、或者陰影的問題，但如果想自然一點，其實我們日妝普遍都是加強個光感多一點的，即例如說可能在我們的 T 字位啦，眼的底部啦，或者下巴和蘋果肌，打強個光澤感。咁最重要咧，你想個鼻再高啲咧，其實應該將個光感咧加強喺我哋嘅鼻梁嘅位置。 咁點為之光感呢？就是可能選擇一啲底妝或者粉狀嘅產品呢，係淺色過你嘅膚色嘅。 即係特登買高光定係話純粹買另外淺一度嘅 foundation 定遮瑕膏？ 兩個都可以嘅。 哦，全部都 兩個都可以，最主要淺色過你嘅膚色就可以啦。即係你可以揾淺色嘅高光或者眼影，或者淺色過你嘅粉底液嘅顏色。咁戴喺頭先呢啲位置上面咧，咁視覺上效果咧望落去，咦呢啲位置會突出嚟嘅，係啦突出嚟。咁你側邊啲咪暗身啲咯，咁望落去就立體啲啦感覺。 因為咧我係唔好識用高光嘅，反而我係嗱，其實我都唔形容自己識用陰影，但係我真係習慣用陰影嘅。你係 prefer 嗱，我聽到你講高光啦，你有冇話 prefer 係應該著重多啲喺個陰影嗰度，定係個高光？ 高光上面。系啦，咁陰影當然要打啦。有時我哋可能上鏡或者係食 selfie 自拍嘅時候，有啲妝拉位置咧都冇明顯嘅。咁當然你可以用翻你自己膚色深過你嘅膚色嘅產品，即係例如話你本身三號顏色嘅，你可以用翻四五號嘅顏色嘅粉狀嘅產品，即係陰影粉啦，或者你嘅粉底或者遮瑕嘅產品深色過嘅你嘅膚色，咁你就可以喺呢啲位置啦。例如話頸骨對落嘅位置，係啦，或者一啲。呢啲妝拉嘅位置去打翻，係啦，咁令到個望落去會上鏡啲、立體啲咯，感覺。 點解會注意高光多啲嘅？ 因為望落去始終係深色咗，如果技巧唔好嘅時候，可能有一楷喺度，係啦。 係啊，呢個就係我啦。係 啦，機有一楷。但係如果你假設你打高光咧，望落去始終都係可能係白色嘅或者淺色系列咧，望落去嘅視覺效果會自然啲，同你膚色接近啲嘛，因為。 哦，今次真系学到嘢喎！ 所以你见唔到韩妆咧，啲人个轮嗰个阴影好强， 系啊系啊， 但反而佢哋高光感好强嘅，即系可能啲白净嘅位置会更加白咯。 哦，系，佢哋强调嗰种闪灵灵嘅， 而家少咗，而家少咗，不过而家系佢光感好强，即系意思佢哋个光影好强，但未必系要闪嘅。 哦 ，OK， 好，咁讲翻呢个泰式嘅妆容啦，有冇话眼咁去到眼啦？有冇话用啲乜嘢嘅眼影粉啊，或者咩颜色啦、啊，或者其实啊，除咗眼影粉，而家有好多嗰啲系咪叫 gel 啊？都边一款你觉得会啊易啲掌握？ 因为始终泰式化妆个眼妆有少少欧美感强烈，系啦，因为始终佢泰国人咧个轮廓好深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要模仿翻少少欧美感觉嘅眼睛，咁所以佢嘅眼线同眼影咧都唔同啲嘅，眼线可能会有带拉长同埋有少少翘起嘅眼线嚟嘅，系啦，拉长啲个眼影，咁同埋眼影方面都用翻啲自然色系，例如大地色或者可能虾肉色、橙红色系列嘅，但会暗深啲。即係唔好太誇張， 即係唔係嗰種鮮橙嗰種， 唔會係上鏡，即係唔會好誇張、好鮮色嘅妝容咯，即係眼妝。相反係加強翻嗰個輪廓線條感，係啦。 係，即係總之都係自然。 自然係啦，即係可能一個大地色系啊、金色啊、啡色嘅顏色係啦。咁同埋佢嘅睫毛都好緊要嘅，因為我發覺泰國人佢哋本身好中意黐睫毛嘅，但係。我哋香港人唔係好中意嘅，而家 係 啦，咁所以我覺得要根根分明嘅眼睫毛好緊要。咁假設啦，真係你本身睫毛好短嘅時候咧，建議咧，其實我哋自己出去幫人化妝都係嘅，好都而家少咗係成一副睫毛咁黐落去。我哋可能一束束嘅睫毛，即可能一隻眼黐兩束至三束嘅睫毛，令到隻眼咧好似精靈啲開眼嘅時候。 好難啊！ 係啦，要靚就係咁噶啦。 好難，因為其實我係有諗過學黐假眼睫毛嘅。因為我嗰啲眼睫毛好難翹起啊，係啦，咦？咁如果我當我覺得假眼睫毛需要練習啦，呢個好難，就咁同大家講，呢個真係要練習。咁有冇話啊？其實我都有眼睫毛嘅，都長嘅，不過我翹唔到喎，或者好難，點樣先可以做到根根分明嗰個效果？ 先解答咗你話翹唔到眼睫毛嘅問題啦。咁其實你睫毛嘅。我先唔講睫毛鏡好唔好啦，咁嘅睫毛鏡其實上面有層膠喺度噶嘛， 係啊， 你不妨試下用少少風筒吹一吹佢，温暖啲，温熱熱咁樣咧，你再夾嘅時候好似有個電發棒咁，令到你個睫毛少再翹啲持久啲嘅，係啦，你就會翹得耐啲啦， 係 啦，或者坊間有啲係電眼睫毛嘅棒。 哦，係啊，佢有啲少少熱力㗎嘛， 有少熱嘅，佢個原理一樣嘅。不過你唔想買嘅，你咪用風筒吹一吹嗰個睫毛鏡，先再夾啦，咁佢就會翹啲啦。 哦， 咁同埋根根分明咧，我發覺咧，好多人用睫毛膏咧都會用好耐嘅。 係啊， 咁其實咧，咁點解易乾咧？係因為你會不斷用上下去泵一啲空氣落去個睫毛膏入邊，咁佢就易乾。因為易乾、半乾或者係差唔多乾嘅睫毛咧，你發覺佢搽上去就會好多一粒粒曱甴腳咁嘅效果。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就建議大家，如果係用睫毛膏嘅時候，用扭嘅方法轉。 係啦，轉出嚟去沾染嗰個睫毛液，咁先再搽。 咁就冇咁容易乾啊嗰支嘢。 咁你搽完上去之後，我覺得女士幫自己搽係方便啲嘅。你搽完之後，你發覺咦有啲好厚重嘅感覺，或者有啲曱甴腳出嚟咁樣，你可以用手指抹一抹咯。我自己都係嘅，或者用棉花棒抹一抹。同埋坊間有啲掃係可以幫你梳翻開嗰個睫毛嘅。 哦，好似把梳咁樣噶，係咪個盤啊？ 類似梳咁樣嘅，係啦，膠嚟嘅啫，咁係好細嘅啫。咁你可以趁佢未乾得曬嘅時候，你就梳翻開佢。 啊！ 咁就可以做翻根根分明啦，有自然嘅效果。 係，咁除咗係眼啦，去翻條眉啦，嗱呢個野生眉咧，都可以話係泰妝嘅精髓嚟，我覺得。 係啦，其實流行咗好多年㗎啦，呢個流行咗呢幾年㗎啦。因為野生眉係咩意思呢？本身其實佢係類似一個根根分明嘅效果，你做出嚟要自然效果，但你又好似畫出嚟嘅喎，即係你要畫出嚟，但要自然效果。咁所以其實最簡單就係你要根據翻你眉毛生長嘅方向，因為正常我哋眉頭係向上生嘅。 哦， 係 啊， 係 啊。 咁之後慢慢咧開始就向你。系啦，向发线 右眉就向翻右啦， 系啦，左眉向翻左啦，向翻发线嗰边生长啦，系啦。正常你咁样画咧，一根根去画咧，做出嚟嘅效果就变咗野生眉啦，就会自然啲嘅效果。咁所以呢个建议系用眉笔去做嘅，用眉笔、用啲尖头啲嘅眉笔去做，一根根画翻出嚟，咁就做到一个野生眉嘅效果啦。 咁如果画完，我系都系要 blur 翻佢，定系我其实要 keep 翻个痕喺度噶？ 视乎翻你。個妝容效果本身你已經化到即係全妝嘅效果咧，我就建議可能眉頭一根根可以分明啲都得嘅，咁你之後後尾先 blur 翻開都可以。 哦，但呢個又係需要一個技巧， 都要技巧 嘅。哇， 畫咁如果話你唔想用野生眉嘅，我覺得可以咧正常畫翻自己自然眉都可以，即係根據翻自己眉型去填補翻自己嘅一啲窿窿都可以啦，就係啦。 係啦，都係跟翻有翻眉峰咁樣。 因為野生眉都比較難畫。 係啊，我都覺得難畫啊，但係係純粹係你跟翻慢慢試下係跟你個毛流試下咁樣畫係嘛？ 同埋出面出咗好多係方便畫野生眉嘅，佢類似一個掃咁樣嘅，佢有三根喺度嘅。它上面有啲眉翼喺上面， 哦，即係個眉嗰個筆嗰個頭， 係有三個頭喺度嘅， 係 係啦。咁之後咧，你就可以一下就畫咗三條嘢出嚟啦。咁、一下下咁畫咧，你就好似佢液體嚟嘅，但好快乾嘅啫。咁佢就畫翻個野生眉效果出嚟啦。 哦，咁嗰款 我今朝咁啱就有個男性朋友問我，因為佢想做自然效果， 係 個男性朋友問我就呢支有冇用？其實我覺得坊間出咗好多噶啦，咁係方便大家男士又好或者女士想做一啲野生眉嘅效果咧，就方便你由眉頭慢慢一根根咁掃落去，佢畫出嚟就有三根嘅線條出嚟啦。 嗯，哦，這個可以試下， 特別嘅呢、這個， 呢、這個可以試下。去到最後啦，咁梗係講翻嗰個嘴唇啦。咁呢一款嘅泰式妝容有冇話哇要紅唇烈焰啊？定係啊，其實都係跟翻 就唔建議咁誇張啦，用翻啲豆沙色系啦，或者奶茶色系都可以。不過如果本身你個唇部比較細，係、啦，不妨試下用眉筆啊 ，sorry， 用唇筆畫翻大少少個嘴，大少少係啦，望落去感覺會歐美啲，或者泰式妝容強啲個感覺係啦，畫大少少啫，係啦。 即係揀翻啲貼近翻你個本身唇色嗰啲嘅色系， 用翻你揀咗嗰只唇膏或者唇彩嘅顏色嘅唇筆， 哦， 令到個嘴可以豐滿啲、翹啲咁嘅效果，畫大少少咯。 哦， 因為我哋亞洲人普遍咧係中意啲細嘴噶嘛， 哦，係啊， 但歐美或因為泰式妝容有啲接近歐美感覺，歐美人中意好豐唇嘅效果咁，咁所以可以貼近翻少少咧，就用翻唇筆去畫翻個線條感出嚟啦。 好，咁我最後啦，我覺得泰式咧嗰種妝係你 feel 到個妝感嘅，即係你 feel 到係有嗰啲立體感啊，有少濃，但係佢個妝面咧係好乾淨嘅喎。究竟點樣可以保持翻呢一種乾淨咧？ 因為我真係好怕咧，你化一個妝咧，你個底妝唔乾淨。 係， 所以你係要揀底妝產品好緊要，就係你可以不妨試下揀一啲。遮瑕度高啲嘅霧面嘅粉底產品，因為霧面粉底其實你就算唔搽粉底，唔搽碎粉定妝咧，你都可以感覺到係爽身乾淨，唔會擰立立嘅感覺。同埋佢高遮瑕度咧係易推嘅，係啦。咁最後我噴多個定妝噴霧，令到個底妝冇咁易甩。咁你試諗下，如果假設你出咗街之後，你個眼圈唔夠五六個鐘，你就浮現翻出嚟啦。咁再加上你全妝嘅效果咧，感覺上好污糟。 哦， 係啦。咁所以你個底妝係需要 keep 得耐啲。 系，咁如果我補妝咧，我有冇話係帶翻本身即印一印翻補翻啲色上去啊？定係話我不如補碎粉，但係一啲有色嘅碎粉咧？ 我建議係補翻有色碎粉， 因為不想增加底妝的厚度。因為其實韓妝又好啦，泰式妝容都好啦，都唔想個妝嘅底妝太過於厚重。 嗯嗯， 補翻啲透明或者有少色調嘅顏色嘅碎粉就 OK 啦。 啊，今日咧唔該曬我哋嘅星級化妝師阿棟，咁我下次去泰國我就知點樣可以同佢哋係啦，睇下邊個靚啲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9嘅早上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一套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喺度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好啦。直播室入面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啦， 系，仲有姑姑喺度。 早晨，Yo 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系，早晨啊吓。 开心， 开心，开心，见到即咁积极嘅阿姑嘅开心啦。 系啊，因为开学需要积极 啊。系、啊，开学咯，所以你个硬踢先。事不宜遲，即刻同我哋睇睇最新嘅交通情況先。 係，唔該曬啊！運輸署咧特別提醒翻市民咧，預計開學日咧整體交通一定係會較平常咧係擠塞嘅。市民啦，特別係同學仔應該要留翻更加充裕嘅時間搭車搭船，預早出門以免延誤行程啊。另外咧，因為較早前颱風蘇拉啦，其實已經處理好噶啦，全港所有嘅巴士路線咧係已經恢復服務，頭班車咧都係會正常開出，當中係包括較早前喺港島南區部分路段因為冧樹或者係道路障礙物而受影響嘅城巴路線噶。咁大家咧有需要咧可以留意翻我哋香港電台嘅交通消息咁樣。 嗯，咁就可以暫時嚟講，朝頭早嘅交通都係暫時一切正常嘅。 今朝我翻工嘅時候咧。條馬路好順暢，冇乜車。 哦，我都係， 巴士都見唔到。 咁早啲同人哋 咁我哋咁早咧，又真係好難一齊嚟講嘅。 唔係啊，平時會見到巴士啊，今朝連巴士都見唔到，我就覺得一格都見唔到。 咁啱啫， 咁啱啫， 係已經正常開出㗎啦。不過隧道情況，紅隧嘅九龍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學灣位一段咧，都係比較多車嘅。 嗯， 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就車多，龍尾喺果欄。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一段都係慢車，車龍就喺福亨村。 嗯。 咁另外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咁受到台风影响，今日同听日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内地嘅高铁列车服务咧仍然系会有所调动或者系取消噶，咁乘客可以透过翻高铁嘅网站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去了解翻详情。咁另外仲有一个封路情况嘅，就系油麻地嘅海皇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系仍然封闭噶，就系、是。咁多啦， 嗯，咁啊留意住呢最新嘅交通情況啦。咁啊，今日開學日咧係會緊張少少嘅， 塞少少嘅， 係啦，塞少少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個最新嘅交通情況啊。咁啊，開學日係緊張少少嘅，係啦。咁啊，最緊要就係大家都係嗰句啦，啊，安全嘅車速啦，保持行車距離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按時咧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啦。 預早少少出門口咯， 係啊，搭公共交通工具就最好啦。 係啊，其實係嘅， 係 一啲鐵路嘅服務啊， 係啊。系啊系啊，咁啊。 希望大家順順利利啦。今日九月一號， 係啦。咁另外咧，其實港鐵咧都係引入咗唔少嘅創新科技，可以今朝講一講嘅。其實下半年咧都會陸續推出更加多嘅顧客服務提升咧，包括第四季咧會喺兩個車站試行一樣嘢叫做智能客務模式啊，就係有 AI 嘅車站虛擬服務大使啊。 AI 嘅係喺車站入邊見到佢， 喺車站入面見到啊。 哦，我以為喺個 app 嗰度會見到佢，原來車站嗰度。 係啊，首先喺兩個車站度試行嘅。 佢會點樣㗎？同我早晨咁樣啊？ 佢會用兩文三語咧去回答翻你嘅問題。 係，佢係 問題。 佢係AI 啦，咁樣。咁就佢一台機啊，定係佢？變咗做個機械人咁周圍行咁樣， 應該就類似嗰啲輕觸式熒幕，但係咧、就答到你問題。 係係係，我幾想同佢傾偈喎。 係咯， 你好啊，小白先生咁樣。 我曾經咧試過都同呢啲機械人傾過偈。 點啊？做咗朋友啦，跟住 定係做男朋友？ 我係咁叫佢唱歌咯， 交換咗電話。 佢跳舞㗎， 佢 係啊。 那個 AI 會跳舞？ 那個機械人， 佢愣住個機械人嘅，即係佢係一個機械人嚟嘅，哦，即係佢有 body 係機械人嚟嘅， 跳舞同埋唱歌，好開心喺嗰個大廈下面， 定係佢淨係識得跳舞同唱歌㗎？ 佢有答問題，但係佢你真係特定問題咯，有一啲問題佢就唔識答。 咁啊渣啲喎！ 唱歌好耐年前㗎啦，因為幾年前 係係咁啊，而家叻咗好多㗎啦，係啦。咁呢個 AI 就喺邊兩個車站咧？ 暫時就未定嘅，不過咧，其實呢樣嘢咧對乘客同埋員工都係好事嚟嘅。咁咧，你又乘客啦，又唔使行到好遠去一啲顧客服務中心去揾職員幫手啦。另外職員咧，其實前線都有好多嘢做噶啦，即系譬如话你出张卡出唔到闸啦，又关佢哋事啦。 系啊， 车站倒车水又关佢哋事啦。跟住譬如话 冇洗手间，上去洗手间又关佢哋事啦。 譬如话啲事故发生嘅时候，佢哋要疏导人流啦。咁所以其实可以有啲嘢咧，帮到佢哋咧去即系解决翻乘客嘅问题咧，对佢哋工作负担都减轻咗好多噶啦。 系嘅，系嘅。咁啊，如果佢哋可以即系再有多啲叫。识行识走嘅 AI 机械人咧，咁我觉得会更加方便。 佢有冇执台嗰啲系嘛？ 执台 嗰啲啊？港 铁有得执台， 喐嚟喐去嗰啲， 帮手抹噴 有个碌咁样，唔该谢谢嗰个。 佢有冇名噶？咁佢呢一个 AI， 暂时就未定嘅。 叫铁仔咯， 铁仔都几好。 两个铁仔铁女搞掂。 铁仔铁女。 咁如果有第三个车站咧？ 铁 唔系咁咪。咁佢一系男一系女啦，我纯粹咁讲啦。咁啊系男，你咪见到个缝真系男，咪叫铁仔咯；系女，你缝真见到女嘅系铁女咁样咯。 条裙咁出嚟，到时 系咯，或者佢 A I 个样系譬如搽唇膏嘅，哇，即系就表征 就 啊，女士啦，好似咁样。 A I 部天气嗰位 系 Alita 啊嘛， 系咯，哇，都几得意。佢同埋佢可以咧，即系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嘅，例如咧，而家有啲朋友啦，人嚟嘅，咁啊会喺呢一个月台嗰度就同大家唔好冲闸啦，啦咁样系啦，咁而家系啦，佢就嘟嘟嘟，佢就将个嘟嘟嘟咧就指住佢，哎呢位粉红色嘅 嘟嘟嘟嚟 衫嘅先生，请你唔好冲闸啦，因为已经嘟嘟嘟啦， 唔好过黄线企啦， 系啦，过黄线咧，其实我觉得要提醒都系好重要噶，因为嗰个真系牵涉到安全啦。 系啊，而家安咗闸机咧，其实大家都好似忽略咗呢样嘢， 系啊， 就唔似得我哋以前冇个闸咧，就真系要企后。 系啊，以前我都有俾啲站长嘅哥哥咧，喺佢开麦嗰度话，可能我真系行得太出啦，冇遗意咁翻学嗰阵时，咁啊行得出咧，佢真系一个学生请你企翻嚟黄线后边 ，please be behind the yellow line 咁样。 跟住你话唔该讲日文啊， 咁唔会啦，唔会啦，系啦，即系中英文都好好。 其实而家 搣咗校长，搣咗校长， 我嗰啲唔系魔术贴嚟噶，我啲连上去噶。 好乖喎、 啊，可以搣咗去第二啲地方嗰啲校服啊！ 冇嘅冇嘅，咁啊都系嘅，因为如果多啲科技嘅嘢融合喺呢个嘅车站入边咧，无论我觉得系形象咧，定还是实际嘅功效咧，都会多好多噶。 系啊，其实个闸唔单止系过黄线啊，而家我见到有都几多人咧会特别放工时间咧，大家可能攰啊，佢哋会挨喺个闸度啊，挨喺啲玻璃。挨喺啲玻璃度，你冇見過？ 挨喺嗰個即係月台嗰個閘， 個薄膜門啊， 個膜門嗰個嗰度啊，我冇真係冇見過 喎。咁污糟， 你係諗呢個？我係諗安全嘅喎。係 啊，所以真係大家小心啲啊！我真係有見過，因為可能就係放工攰咯， 所以要嘟嘟嘟佢啦。 係啦，嗰個真係要整多啲 AI 機人，最好就巡樓， 係啦， 影住你樣。 係一格咧就阿鐵仔就喺 lobby。 阿铁女咧就喺月台，多几个月台，多几个铁女。 系我哋睇下佢之后个名系咪真系叫铁仔电台铁女？ 唔会啦，唔会啦。如果系嘅，记得都系 credit 翻我。应该唔会，佢哋啲名好好嘅，觉得系啦。好就系咁上下啦，系嘛？ 系啊， 唔该， 好，唔该晒阿姑。咁啊，而家早上嘅7:18啊，吓咁啊，再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最新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啊，都热。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啊，吓咁啊，唔怪之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生效紧啦。嗱，稍后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咁啊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啊海有涌浪。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风势较大。咁啊喺呢个9月4日早上嘅时间咧，咁啊暂时见到嘅气温系28度啦，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3，系低水平嚟嘅。咁另外要注意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啊生效紧嘅，即系受到另外嗰个好似叫海葵嗰个又影响啊吓。咁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所以早上嘅时间咧个可能会闷热少少，如果冇乜风啊会闷热少少，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好，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华山博士，早晨。 早晨，欧，早晨，大家好。 好，今日咧继续啊呢个客源欺凌事件嘅第二集啦。嗱，上集咧就关顾咗一啲啦被欺凌嘅一班啊，咁可能咧今集咧就将个主观镜咧喺嗰个好中意虾人嘅学生嗰度。嗱，我同阿周博士成长年代咧，一班42人咧就一定。有两三个人咧，好中意哈哈霸霸嘅。咁你唔知点解佢生出嚟，好似喺个 DNA 入边咧，就系中意咧行过咧就拱下你啊，拱冧你本书啊，整烂你个笔袋啊，咁样甚或乎啊，会推下人打下人啊，类似呢啲。咁呢啲情况梗系唔鼓励唔鼓吹啦，但系亦都好现实咧，时有发生嘅咁样。咁究竟咧系 DNA 出咗错定还是呢啲学生？本身發生乜嘢事呢？嗱，呢個第一個問題啊，而第二個問題咧，好想周博士再跟進埋。喂，如果我就係呢啲好中意蝦人、欺凌人嘅學生嘅家長，哇，其實有好多家長都好難堪嘅，因為咧，當你個仔係咁蝦人，或者你個女係咁蝦人嘅時候，其他家長都會去聲討你噶嘛，老師都唔中意你噶嘛，咁。嗰、那个家长亦都有一种无地自容嘅感觉，哦，一间学校系咁，咁咪转校咯，转校再发生呢啲情况，再转校咯，咁样。其实做欺凌者嘅家长嗰边，其实都好难受，好委屈噶。周博士要交俾你去多讲少少呢个面向啦，嗯。 好啊，你讲得好好啊，就是、难堪呢个字你用得好准确。对，作为一个如果我仔女系欺凌人嗰个咧，同埋你用咗无地自容啊，我非常同意啊，就系、是。嗯，如果作為佢爸爸或者媽媽，我發覺我仔去恰人、打人、唱衰人、去 bully 人，或者 send 啲相偷拍等等等等咧，我第一個感覺我係好羞恥嘅，我就哎呀，點解我仔係咁咧？我女係咁咧？係咪我教得唔好咧？等等嚇。嗱，咁所以我想回應阿歐你提過，我咁從幾個角度去睇件事嚇。第一咧就係、是、我千祈唔好只係停留喺怪責怪仔女身上，依、這個絕對唔會解決到問題嘅。即如果淨係話你有冇搞錯啊？你做乜傷害人啊？你好離譜！你快啲去道歉。即如果咁樣，佢只會我將我羞恥感轉嫁咗喺仔女身上嗰種內疚感，於是個仔女就覺得又係我錯咯，又係我唔啱咯。然後佢同爸爸媽媽關係反而會破壞咗關係，佢唔同你作講真心話。因為我最需要處理嘅唔係個行為，而係一個乜嘢嘅社會環境，咩嘅特別家庭環境，乜嘢個學校嘅環境，以至我個仔、我個女，佢會選擇咗去欺凌人、去恰人咧？即係難聽啲講，俗語話有頭髮冇人想做啦。你每個人都渴望愛同被愛、被尊重、被同理、被關心，點解佢會去到去透過恰人、傷害人而揾佢一個好扭曲嘅自我價值感呢？好可能佢嗱，所以我成日都話，即係沒有不會學的孩子，只有不會教的父母。孩子嘅問題往往嗱，依、這個唔係父母嘅錯啊，我要強調一下，孩子嘅問題往往係成個家庭系統出咗問題，父母自己都可能係受害者，而係個系統大家嘅愛流動唔到啊，大家都唔懂得愛，唔懂得溝通，唔懂得表達。 而個小朋友好多時候又好想做超人，好想拯救呢個屋企。當拯救唔到嘅時候咧，小朋友好多時候積咗好多情緒，我遇過無數情況，我見到小朋友情緒唔係小朋友，唔係佢嘅，係佢阿媽嘅。是阿媽想死，是阿老豆想崩潰，但是誠實他們死撐。於是小朋友可能只有六七歲或者十一二歲，他覺得自己很不幸，為什麼我爸爸媽媽是這樣的，為什麼他們會有家暴的，為什麼會有第三者的，為什麼爸爸媽媽不溝通的，為什麼爸爸媽媽互相指責的，回來互相在攻擊對方的。那個小男孩或者小女孩覺得很受傷害，其實他很難堪，但他不懂得處理，於是他很多憤怒很多情緒回到家裡焗住要扮乖，但去到學校他可能就會發泄情緒，發泄情緒當然如果他能夠健康懂得轉化情緒那就沒問題啦，這個我們成年人都未必懂是吧但是如果他不懂得的時候，他可能就會發泄投射的情緒在其他人身上，去唱衰人，其實很多是他投射他裡面那種羞恥啦、憤怒啦、內疚啦、不知所措。所以簡單說，作為父母我們要看到個問題的根源，那個 root cause， 那個真正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如果當我們聽到很簡單，見到小朋友說，譬如老師召見我們，學校召見我們，見家長說，喂，你的兒子你的女偷人嘢喎，唱衰人喎，講大話喎，連群結黨去等等等等喎，去做啲好核突嘅嘢喎。咁我哋第一件事翻到屋企，係一個安靜環境啦，單對單啦，絕對唔會有其他兄弟姊妹在場啦，又係一個好安靜嘅環境啦，攞 permission 啦，即係攞允許啦，阿仔或者阿女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傾幾分鐘偈啊？等佢知道係認真嘅，係嚴肅嘅，係尊重嘅。如果佢話遲啲先啊，講啊，咁即係唔係一個好嘅時候。咁我可以同你讲，咁不如咁你几时方便同我倾？我有啲嘢真系想同你倾。咁约咗坐低之后就同佢讲啦。你最近咧，首先问一条即系开放式 open end， 唔好一嘢就即系捉奸在床咁先啦吓。第一日先开放式，即系俾个机会佢悔改，即系就话你最近喺学校你觉得点？有冇嘢唔开心？一个开放式嘅问题，但系好明显系有轻微针对性嘅。嗱，如果我哋嘅仔女能够坦白从宽。哎呀，好唔開心啊！仲係點點啊！哎，我都有唔啱嘅，咁即刻可以行另一個策略，就大力加許佢。好好喎，你睇到你都有唔啱部分喎，不如你講俾爸爸聽，你覺得你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夠好嘅？ 嗯， 感受到佢講真話係會被肯定、被尊重、被同理，咁呢件事就好簡單啦。咁呢個我就好幫到佢坦白，即係表裏如一、真誠啦。相反，另一個極端啊，就係冇啊 ，OK 啦，都係咁啦，冇問題啊。好啊，即係嗰類咁樣啦，呢、這個機會高啲嘅，坦白講下。咁我哋就要真係認真同佢講啦，就好用事實嚟到講，用事實嚟到講，就唔好避免一啲價值判斷，梗係你衰啦，你冇禮貌啦，你發爛渣啦，你唔尊重人啦，呢啲就都好好道德批判嘅標籤啊，咁佢會更加反感嘅，阿仔女會唔同我哋講嘢噶啦，相反話今日早上學校 call 我，我去到見到間老師，老師話上個星期你影人張相，你 po 咗喺網絡上邊，一啲全係事實，事實，事實，即係佢冇得 at 嘅， 嗯， 即係仔女係冇得話唔係咁啊，你亂咁嚟點嘅，盡量只係講事實，就唔好加，你做乜咁賤格，你做乜咁卑鄙， 嗱， 千祈唔好加啲字眼，一出就死噶啦，我冇卑鄙，你先卑鄙，佢仲卑鄙。咁就冇得拗嘅嗰樣嘢係全部係事實，然後就問佢你覺得點？ 嗯， 如果佢都話冇啊，玩下啫嘛，冇嘢㗎。嗱，跟住咁最關鍵嗰招，嗱，依個要學嘢啦嚇。一條問題可以 KO 到佢嘅係點樣咧？阿仔，你可能冇傷害佢嘅意圖，你可能真係玩下啫。同時你試下代入依個同學仔，如果佢俾人偷拍上同一張好核突嘅相，然後擺咗喺網絡，擺咗喺 Instagram， 擺咗喺邊度？如果嗰個係你。人哋未經你同意，將你一啲你覺得好核突嘅嘢擺出嚟，而全班一齊笑你，你會覺得點啊？嗱，依條問題佢就會啞口無言。如果佢再逃避，唔知啊，即係我大家明啦。嗱，當然要講我哋成套教練學，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我遲多幾集可以講多少少點樣透過有效嘅發問，令到我哋嘅可能小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真係有改變。咁但係依個最基本就係唔係用一種攻擊指責嘅態度啦。俾空間佢改變啦，然後係聆聽啦，我真係帶住一份體諒嘅，睇到依個佢係做錯事，行為層面佢係做錯，同時佢都可能冇傷害人嘅意圖， 可能佢自己做錯事，因為佢自己都受過傷害，佢喺屋企都唔開心，或者佢喺學校佢都曾經被人欺凌，或者佢都得唔到佢嘅自我價值感，所以用一種好扭曲嘅方式。所以我哋透過一種即係尊重啦，俾空間佢啦，然後透過一種發問嘅方式，等佢去思考。同埋阿歐，你覺得點啊？ 關於周博士頭先講嗰個發問嗰個咧，真係仲有好多嘅演練啊，或者咧，即係仲有第二堂、第三堂、第四堂，仲有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咯。咁我期待周博士可以多啲喺呢個環節嗰度多講少少啦。呢個絕對係即係對聽眾嚟講係一個福祉嚟嘅，亦都係一個福利嚟嘅。咁啊，大家學咗呢啲溝通技巧咧，其實咧喺親子關係上邊咧就唔好講話無往而不利呢句咁籠統啦。是一定会有改善咯，我深信。 嗯，你讲得很好啊！发问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亦都是人与人相处很重要的。即如果你发觉你的团队不听你话，没有动力，没有 motivation， 很可能我们不懂得用发问的方式，我们是不给 order， 是给 order， 他不等你给 order， 我先做咯，冇摧毁他的动力的。小朋友如是，工作如是，事业如是，金钱甚至感情关系都是的。即对方会觉得你逼我咯，即男女朋友啊，甚至夫妻都是的。所以發問是我覺得人任何人與人一個成功的關係、和諧幸福的關係呢，我們都要懂得學習發問的藝術。這個就是我們講 life coaching 教練學，這個都是我過去二十年一路全職去做去教的一樣東西。可以講我幾十堂課都可以的，我們可能未來試幾堂用一些就是 很高難度的個案，對方就發眼渣，對方很借，對方沒有動力，或者對方做一些很傷害人的事，我們怎樣不是去因為一指責就二元對立，大家就對立反面嗌交的了，沒得談的了，即唔會有一個人我係咁鬧你，係咁鬧你，係咁鬧你，係咁侮辱你，然後忽然你話：哎呀，華山，多謝你侮辱我啊！我終於醒咗啦，我開悟啊！咁人世間冇人係咁嘅，你係咁鬧我，咪鬧翻你咯，或者我咪逃避咯，係嘛？咁點樣透過發問咧？未來幾集可能阿歐可以提一啲唔同嘅個案，我哋再學習嘅。 好啊，今集節目咧非常多謝阿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請周博士多講少少。唔該，周博士，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海葵会在今日横过台湾海峡，同香港维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号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受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天气酷热。运输署提醒市民，预计开学日整体交通一定会比平日较为繁忙挤塞，市民特别学生应该预留更充裕坐车坐船时间，预早出门，避免延误行程，并要留意途经道路和行人路的情况，注意安全。运输署又说，全港所有巴士路线已经恢复服务，头班车都会正常开出，当中包括较早前港岛南区部分路段因为冧树或道路障碍物而受影响的城巴路线，市民出门前要留意最新交通消息。日前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中国，美国企业正逐渐失去耐性，强调美国企业应该获得可预测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他希望中国能够注意到这个讯息，以便美中能够建立稳定发展的商业关系。雷蒙多分别接受几间美国传媒访问，在谈及中国房企问题时，雷蒙多认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是放缓，其中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真正的重大挑战。他相信当中国经济更加透明和以市场为导向时，中国经济就会表现得更好。雷蒙多又说，美方不会向中国出售先进半导体以压制中方的军事能力。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台风海葵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 120.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海葵会今日横过台湾海峡，并同香港维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预料海葵会在明日在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陆，随后较大可能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但路径存在变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需要视乎海葵的强度变化和同珠江口的距离。受其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天气酷热，但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较大。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现时全香港所有嘅巴士路线系已经恢复，头班车都系会正常开出。另外，运输署提醒翻市民，预计开学日整体交通系会比平日较为繁忙挤塞，市民特别系学生应该要预留更加充裕嘅时间搭车搭船，预早出门以免延误行程。另外，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受到台风影响，今日同听日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内地的高铁列车服务将会有所调动或者是取消，乘客可以透过高铁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了解详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多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路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大亨东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车龙在军营。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车龙就去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就去到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五块田；仲有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车龙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二台话你知，而家几点啊？ 呢、這个问题你今日问咗十次啦。 我费事攞部电话出嚟睇时间啊嘛。 咁你戴翻只表咯。 我唔知咩款啱我、啊。 容易啦，你九月五号至到九号期间，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行下香港钟表展，睇下搵唔搵到只心水嘅表啊。 咦，呢、這个钟表展我有听过、啊，佢作为全球最大型嘅钟表展，每年都会吸引到好多国家同埋地区嘅参展商嚟参展。咁就喺一个展览可以睇晒嚟自世界各地嘅流行钟表。 冇错啊，贸发局仲会邀请各地嘅钟表业界翘楚一起探讨行业嘅发展新趋势之外，仲会为佢哋提供一站式采购商贸平台。仲有啊，为咗促进香港钟表设计交流而举办嘅钟表设计比赛，今年系第40届，喺展览期间就可以欣赏到入围同埋得奖作品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二台话你知。 几十亿年前最接近地球的行星金星，上面可能有湖泊海洋，就是早期的地球是个适合滋养生命的地方。 今日金星状况彻底倒退，星球表面因为火山爆发而烧毁，被厚厚的毒性大气层笼罩。 金星的邻居地球又有什么可以从中参考？ 电视纪录片《金星传奇》，星期三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在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我每日最快乐的事就是在节目中为大家注入正能量和更多的资讯。香港电台95岁生日，梗是一起讲返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40同大家讲返声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验证生效緊嘅。咁直播室入面有阿欧同埋小白呢，同大家呢讲讲啲体育嘅情报先啦，好嘛小白。 之前嘅时间呢就未必可以一开我哋嘅 sport 到你环节呢就即刻同大家讲足球，因为都要休息㗎嘛。咁呢排呢就可以啦。咁先讲讲一啲嘅纪录先啦，譬如係夏兰特啦。咁夏兰特呢其实都有啲纪录呢就相当之唔错喎。佢係英超总入球嘅数目咧就突破咗40大关，即系超过40球啦。咁啊，40球有咩好讲啊？咁啊，嗱，暂时累积去到42球，原来咧系英超历嚟最快嘅40球先生嚟嘅。咁、 哦、 呢个就要讲啦， 系啊， 即系就算之前譬如斯朗咁样，佢都冇夏兰特咁快咧，就已经可以入到呢个40球啊吓。嗱，比起譬如45场就入40球嘅，譬如舒利亚，同埋咧就系安迪高尔咧就快6场。快6场都几夸张喎！ 哇， 系一个睇个数字嚟。 你头先讲嗰啲都系啲经典名字啊，舒利亚同埋边个啊？系啊，高尔啊，同埋 系啊系啊，我高尔， 高尔都好耐冇听过佢个名啦。 舒利亚都真系好 classic 嘅咧，呢个名 字、啊。舒利亚、舒灵咸啊，呢啲全部都好经典啦，经典人物咁啊。 经典人物啊， 兰特啊，入波啊，唔使本啦，即系对上嗰场啊，即系曼城原先你以为富咸顶得住，根本顶唔住啦，被大炒啦。你睇下阿夏兰特又戴帽啦，即系帽子戏法啦、 嗯。 哇，今个礼拜英超风起云涌啊， 系、嗯、有几位朋友都戴。戴帽啊！另外一位朋友咧就是孙兴敏， 系啊， 哇，佢戴帽都型嗱。其实嗰场波咧，佢成个策划上边咧，佢都好俾心机啊。咁啊，当然一有机会嘅时候，佢都入啦。咁啊，见到即系各大报章都喺度攞翻佢自己，因为入咗戴帽咧。 佢拎走个波嘅， 系啊 ，lucky ball。咁佢咧就即系同个波波一齐咧就影下相，咁啊梗系开心啦。因为睇翻佢上年嗰个嘅叫，大家都会有啲非议，就系佢射门速度好似降低咗。咁啊，佢成绩亦都冇唔系咁理想啦。你见热刺嘅成绩都系麻麻地嘅。咁但系而家叫啱啱开季咧，佢攞到个足感咧。就好重要啦， 啱啊！对搬尼都唔容易噶，正所谓歌仔都有一唱，搬尼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系咪先？ 街球 咁，所以咧，搬尼其实头呢一场波咧喺两分钟嗰度咧，已经入咗波先嘅，跟住系热刺反击嘅，咁啊呢个礼拜嘅英超有好多反击波啦，咁啊头先讲富咸嗰个都系一个反击波啦，即系逆转胜啦，即系曼城又赢啦，咁琴日。阿仙奴对曼联啦，呢个仙魔大战啦，比较经典嘅一役啦。咁啊，又系曼联攞波先嘅，入波先嘅。 你今日都捧场喎、 哦，要话要着翻件，我一年其实着两三次件波衫，虽然我每季都会买，但系点解咧？因为上年咧以为可以阿仙奴攞到英超冠军啦，攞唔到啦， 冇嘅，临尾扑咗喺度，冇办法。 系啊，临尾争啲啦，咁但系通常仙魔大战咧，我系比较重视啲嘅，即系嗱，唔系对 传统传统 系啦，唔系对曼联嘅球迷有啲敌意啊。咁当然，如果曼联嘅球迷赢咗嘅话，曼联嘅球迷都会有敌意。 除咗仙魔大战，即系你会有啲嘅特别感觉。 其他冇嘅，好和平嘅。其实， 譬如我想讲话伦敦打比，你会唔会 啊？我未必嘅，伦敦打比另一队就对热刺会比较热情啲咯，即系譬如阿仙奴对车路士咧，其实我一般我自己都觉得车路士系一队建立得几好嘅球队嚟噶 ，so far 而且佢哋旧时换啲教头咧，亦都几有水准嘅。咁当然利物浦我直情尊敬添啊，我觉得高普都系好识大波。琴日咧我睇完利物浦嗰场咧，直落睇埋阿仙奴对曼联噶嘛，咁利物浦嗰场都踢得好好啊，其实我觉得 系 啊， 不过我觉得太快咩咯，太快明金收兵咯，即系对阿士东维拉，其实维拉都唔想踢噶，即系早已经领先3-0，其实琴日可以大炒6-0咯，咁但系冇嘅，佢高普好快就换啲22岁嘅后备出嚟啦， 即系嗰啲纽呢个又系高普嘅套路嚟嘅， 纽尼斯嗰啲咧踢得我仲想踢下。即系都好似冇乜得发挥咁样咯。其实纽尼斯都签得几好嘅，我觉得啲球员。咁啊，讲翻阿仙奴对曼联嗰场波啦。咁啊，庞硕就话阿仙奴有运气。咁其实唔系啊。我觉得加时嘅时候入嗰两球全部都系致胜嘅关键。一粒咧就系阿米仔入啦，阿 Rice 啊射得好靓嘅。咁另一粒波咧就系加比尔啊，又系一球世界波咁样入。咁我觉得赢波就系赢波咯，赢波就 系 要庆祝咯。 系啊，同埋我有阵时觉得的而且个运气咧会帮手，但系运气其实都系实力嘅一部分，即系经典名句嚟嘅，呢个冇得走 啊！喂，咁小白同你讲下 FIBA 不如好啊？咁啊 FIBA 咧，睇到咧，日本嘅男子篮球队咧进军咗呢个巴黎奥运，攞到入场券啊吓！咁啊睇到咧，日本嘅男子篮球队咧，其实越打越好啦，亦都咧我自己好欣赏嘅。小白你几高噶？ 我171 系咪？ 系啊，我矮过嗰位1cm。 系啦，嗰位篮球员咧，其实172啦，就系好，即系如果以我嘅高度嚟讲咧，根本系冇机会喺呢啲国际赛场嗰度立足嘅。但系咧，佢打得好好嘅一个成绩啦，咁样咁带领住日本队啦，咁啊叫做可以进军到咧巴黎奥运会啊吓。咁啊之前咧，其实喺亚洲区或者大洋区入边咧，其实日本队都唔系实力太强嘅。咁你要谂翻今年仲要冇NBA 嘅球星个八川垒喺当中。咁我估日本都举国庆祝噶啦，而且咧见到咧好似南怡多合将啲剧情咁嘅，又播埋歌咁样。 系啊，同埋今次咧，其实最难得嘅地方就系佢有唔少嘅场数咧，佢哋系最后反胜。 系啊， 即系反胜嗰个嘅叫做感动咧，令到大家会觉得哇，呢一队波咧，原来佢哋系一队争气波嚟， 即系好有韧力咯。咁但系反观咧，即系其他嘅球队咧，偶尔都打得唔好，譬如美国队啦，美国队都唔系场场打得好，譬如立陶宛嘅赛事咧，其实半场咧已经落后紧20分。 分啊，咁啊，带住队波打翻好就系呢个湖人嘅，依家系主将啦，列夫斯啦，咁样叫做带领球队咧都杀出重围咁样，咁啊，都要提埋嘅，咁啊，国家队就冇好嘅成绩啦，咁啊，媒体咧就归咎啊，王哲林啦，即系阿大王咧就打得唔好，咁啊，即系一出嚟又好多嘅失误啊，该入嘅波又入唔到啊，咁样，咁啊，周琦同媒体做访问嘅时候都想肩负起国家队嘅任务啦，咁啊，嚟紧再打好啲啦，咁啊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要重建球队或者要做呢、這个都系叫做国家队一个换血潮啦， 嗯、 即系将一啲旧人换走，咁啲新人入嚟，譬如成日讲你可以啦，即系呢个慢动作先生啦，安达神啦，咁但系佢都要融入球队啊嘛， 嗯、 你唔系一规划咗。就即刻用得好好啦，即叫做主持人帮国家队讲几句好说话啦。但王哲林咧就打得好差，呢一个咧就俾媒体疯狂咁样数落啦，以至再讲一句就系话，虽然咧佢打 FIBA 打得唔好啊，但系翻到 CBA 咧，佢又会攞到60分一场噶啦。 系啦，咁要谂嗰个情况到底系点样？ 咁点解你会翻到 CBA 会攞到60分，但你出去同人哋打你攞唔到咧？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所在啦。 系咪磨合啊？系咪出到去又有其他嘅关键因素啊？咁呢啲就要。研究啦， 我同你都唔知道，我哋唔系球评家，我哋如实报道翻啲媒体嘅说话啫。好，喂，转个角度同你讲一讲超联啦。 好啊， 喂，讲超联咧，因为打风咧就歇一歇啊，礼拜六啲波啊冇得踢啊， 要 delay。 系要 delay 啊！禮拜六都幾悶啊，冇乜波睇，咁要等到夜晚黑咧，即系睇下啲韓職啊，睇下啲日職啊，睇下啲叫做英超咁樣啊。咁但係咁啊，琴日就開翻波，琴日天朗氣清啦，咁啊睇到咧就大步啊！大埔和富咧就連捷啦，咁啊絕殺咗標準流浪喎，咁啊陳少君咧保持一戰定江山一比零咧，咁啊贏波咯，連贏咗兩場，我睇翻積分榜咧， 其實算幾好啊！大埔今年個開頭開得 冇錯，所以佢咁叻咧，佢係排第三嘅，仲要咧佢其實咧係分數咧同第一嘅冠中南區啦，同埋同傑志咧係一樣同分嘅，只不過咧係輸嗰啲得失球差嘅啫。咁如果分數方面咧，其實佢都可以話依家位列咧頭三名。 哇！哎好嘢，顶住顶住， 你都系大埔区嘅， 系啊， 你今年真系入去睇一睇啦， 会啊 会啊会。我哋有阵时港台电视32播波，可能见到你啦，同埋个仔咧，因为咧 见到我拎住个大埔个牌喺度， 有噶，成日都会影住啲细路仔咧，同埋影住靓女噶，咁啊靓女， 靓女我冇份啦， 细 路仔我有， 咁所以咧啊，有机会咧都可以出下镜嘅，咁啊，即系亦都引证住香港嘅足球坛呢一个新嘅里程碑啦，可以。讲埋呢一个啦，咁啊 VAR 咧终于登场啦，喺香港系啦，咁啊出现咗啦，咁啊今次嘅执法咧就冇乜成为问题嘅，咁啊睇下嚟紧香港啦，点样可以咧多啲用呢啲科技嘅嘢，叫视像助理裁判 VAR 执法咧，去喺每一场嘅球赛嗰度都可以睇得认真一啲啦，咁亦都系咧香港足球迈向专业化嘅一个咧重大嘅里程碑嚟嘅。 中 再相见， 四年也苦等这一天， 你重叠于口罩的脸， 愿能踏前望清一点，奈何突然泪已攻占，一个拥抱来霸占，笑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再笑， 成全这一张合照。 佢哋系 Lolly Talk 有呢首作品《四方舞之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上星期咧就打风啦，我身边都有几多朋友咧就系漏水， 系 啊，渗水啊，个窗去，我就冇事嘅屋企。 依家啲新楼咧咪好中意有个露台啦，露台入面咧咪有个推门咁样嘅，成日都系嗰个推门咧出咗事。我见几个朋友咧都 artist 朋友噶，有冇睇《英皇三宝》？ 有阿 sa 嗰个真系犀利。 阿 sa， 我头先都想问佢阿 sa 就系咪佢个 friend 家乐仔啊，同埋轩仔参加咯。我见啲媒体报道咋，跟住我都有喺陈家洛楼下留言啦，我就话诶、哎、水为财，水为财咁样，即系呢个熟啲啊嘛，系咪先？咁跟住因为阿连思亚都有份帮手止血啦，即系啲水系咁涌入嚟咧，好搞笑。我话做男人系咁嘅，一家之主，你无论点都顶住。跟住有啲网民咧就教佢，唔知攞嗰啲叫做玻璃胶， 玻璃胶， 咁、你正常。你屋企边会有玻璃胶？你打风， 打风你 你打风你落街都唔会开啦。 就算攞玻璃胶， 你讲 识唔识整系一件事。 即系讲，即系讲嘢。我想讲啲网民真系，佢哋好心地嘅。咁但系你当时，你搞唔掂啊，漏到成屋都系水噶嘛。 小白有冇屋企有冇漏水啊？ 诶，我就好彩。其实我本身咧个冷气咧喺打风之前咧就啱啱揾咗个师傅上嚟，因为我发觉咧有之前有几场。雨咧，佢有啲滴水嘅问题，跟住个师傅就帮我整完一轮之后咧，跟住佢就话：，哎，放心啦，我点样帮你引整到啲水咧，就去咗第二度噶啦，咁样打风落去都唔惊噶啦。好彩整一整，如果唔系今次有咁大雨大风嘅话咧。我都驚我客廳變咗真係水之都喎！ 我想話上一次山竹咧，我屋企真係水浸， 真係 因為露台嗰啲水湧咗入嚟啊！因為嗰、個塞咗個渠，我哋冇清嗰啲樹葉，今次醒啦， 就係清咗啲樹葉啦。 一打知道打風咧，即刻清咗佢，冇事。 係呢啲時候咧。啲男性咧真系要做下嘢， 系啊， 系啊， 做唔做到嘢你都要出嚟， 系啊，你要出嚟啊，你冇得话，你冇得话喺 用庞大嘅身躯挡住， 你冇得打机啊，冇得话睇下串流平台，冇得搞嗰啲啊，你一定系即系全部执整屋企嘅嘢啦。 你就算行行企企唔做嘢都好啦，都唔好净系坐喺度啦。 系啊，系啊，系啦。咁大家咧，我见到即系大家喺网上面咧都 post 咗好多一桶桶水出嚟，咁我就谂下啊，究竟一桶桶水我哋可唔可以用翻嘅咧？即系可能淋翻。啊，或者小白又可以教下小朋友，可唔可以用嗰桶水嚟做啲咩？洗下衫啊，洗下玩具会唔会啊？ 唔会啦，嗰啲雨水嚟。 系啊，真系唔好啊！因为咧近排都有 好多菌嘅。 系啊，我近排睇讨论区咧，都有人讲咧，话喺抽湿机嗰度咧，将佢有个妈咪将抽湿机入边 水 抽出嚟啲水啦， 唔系煮饭嘛？ 等等先， 诶，我会攞嚟淋花。 嗱，你会淋花 洗地， 你会淋花洗地啦，冲厕所啦。乜都好啦，嗱呢啲都系比较正路嘅，比较正路。最唔正路系乜嘢咧？佢就系攞抽湿机抽出嚟啲水 冲茶。 嘉玲观众切勿模仿吓，类似冲茶噶，佢爱嚟饮。但系饮之前系点样爱嚟饮咧？因为妈咪都唔系咁冇常识噶嘛， 佢 煲 一煲， 佢唔系煲过，佢咧就摆咗喺咧依家好兴嗰啲咧浸水机嗰度。你知唔知依家咪好兴有啲家用嘅滤水机嘅、三四千蚊嗰只， 倒啲水入去，然之后过滤， 系啦，佢过滤， 然后佢就相信嗰个滤水器个功能， 系啦，咁啊， 广告嚟噶系嘛？ 等等先，嗱呢个位咧有少少海圈我点嘅，因为嗰部机咧。 佢一定会话俾你听，能够过滤到咧九成嘅细菌啊、杂质啊乜嘢嘅。嗱、 嗯， 我都信嘅，但系我唔会咁做咯。你明唔明啊？ 系啊，系啊。 即系我宁愿会将啲 水喉水、 水喉水或者煲热嘅水咧，其实最好就系攞煲热嘅水嘅、嗯。老实讲、嗯，你即系身体系自己噶嘛。 系。 咁你煲热咗嘅水都唔代表冇杂质噶，即系你煲热咗、嗯，即系煮过嘅水啦、嗯，不如咁样。 起码去到一百度先啦。 系啊，你煮过嘅水，跟住再喺嗰啲滤水器。嗰啲某大品牌嗰啲滤水嗰个，咁你咪饮得安心啲咯，又话啲水滑啲咯，咁但系唔系你冒冒然攞呢个，真系好好笑啊！呢、這个 我唔得啊！呢、這个 系啊，跟住下边有啲留言即系话，喂，其实系咪挑战紧林超英前 T 台台长嘅绿色生活主义啊？咁样，咁当然呢个系有啲调笑味道啦，咁啊唔再讲啦。咁不过呢、這个你系咪想要咁样珍惜用水先够正啊？吓 嗱，系咧，就系、是、究竟点样可以用一啲水嚟到去循环再做，唔一定系饮嘅，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究竟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知道咧？原来天水围而家。有一个叫做水资源，佢个资咧就唔系资源个资，系知识个资。 哦， 资方个资。 我见你咁讲， 知识个资。咁佢喺入边咧有好多，唔好以为好沉闷啊！佢有好多好新兴嘅游戏咧，都吸引到觉得，咦，我都想去玩一玩噶。譬如有一啲话俾大家听点样去玩水啦，即系大家系要预咗湿身嘅去嗰度、嗯。小朋友咧又可以去玩啦。究竟可唔可以点样体验啊？究竟我哋平时平均一个屋企啊，即系可能咧会用130或者150嘅公升嘅水，究竟130公升嘅水系几重咧？同埋又可以点样去？即系去过滤啲水咧，佢系完全可以俾小朋友去玩嘅。 日日开噶嗰、 唔系日日开嘅，但系佢系唔使钱，但系要预约。咁啊，星期一、二、四日咧都可以开放。 即系预约几天数为泼水节咯。 系啦，你就当去泼水节咯，你夏天又可以湿下身咁样咯。 但系可以学到嘢，同埋教啲细路仔珍惜用水。 咁即系冬天唔去得噶咯，冷亲、啊。 你咁你小心啲玩咯，唔好玩湿身咪得咯。 咁着衫玩咯。早晨，早晨啊！8:12嘅时间啊，同大家讲翻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嘅。咁呢个环节咧，当然要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上个星期五啦，美国公布嘅八月份就业报告咧，好似一般般。你嘅睇法系点咧？而对于联储局九月嘅议息会又有？啲咩启示咧，温生？ 系啦，咁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美国公布咗八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啦，咁、那个数字咧睇落去好似真系几好嘅，有18.7万嘅职位嘅增幅噶。咁但系咧唔好忘记咧，七月份嘅数字咧经过修正之后咧，就大幅咧就向下调整到咧，即系得个15.7万嘅增长嘅啫。咁如果大家睇翻由六至八月份呢三个月份作一个平均嘅计算咧，每个月咧个职位嘅增幅咧就只系得个15万嘅啫。咁呢个咧就明显。是较五月份咧对上嗰三个月平均系有成23.8万嘅新增职位增长咧，系低好多噶。咁至于失业率嗰方面咧，我亦都见到啦，由七月份嘅3.5% 去到八月份咧就攀升到去3.8%。咁两个数字即系话非农业嘅职位再加埋嘅失业率嘅数字咧，就显示出咩咧？显示出美国嘅就业市场咧的而且确咧系有转弱咗嘅一面噶。咁上述嘅报告公布咗之后咧，差唔多可以肯定咧，就喺呢个九月21号。 今個月嘅21號嘅議息會咧，聯儲局將會好大機會咧就會停加息噶啦。咁但係當然代唔代表美國加息週期完結咧，又好難講喎。因為咧我哋見到咧美國每小時嘅工資嘅增幅咧，而家一啲都唔低噶。八月份咧按年增長咧高達 4.3%， 咁啊較七月份嘅 4.4% 低叮叮咁多，咁仍然都係一個好高企嘅位置。咁同埋如果比起聯儲局所制定嘅兩個通脹2% 嘅通脹目標咧，仍然都係高，即係高高雙倍嘅。咁所以咧，你話聯儲局可唔可以好輕率咁樣去停加息，甚至乎減息咧？我覺得又唔做唔到啊。咁所以就要睇下跟住嚟啲美國嘅就業報告嗰個變化係點樣啦。 嗯，再同大家睇下今個星期嘅焦點咧，都幾多嚇，分別有澳洲啦，同埋加拿大央行嘅議息會啦。咁啊，聯儲局就會公布咧嗰個褐皮書嗰報告啦，同埋 G20 嘅峰會啦，同埋再有一啲內地嘅數字公布。咁啊，不如温生你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對澳洲同埋加拿大咧兩間央行嘅議息會議先啦，好嘛？唔該。 係啦。系啦，嗱，今个星期二咧就澳洲央行啦，星期三咧就加央行咧就分别就会议息嘅。咁啊，两间央行咧相信咧都会维持个息率咧系不变噶啦。咁啊，由于澳洲七月份嘅年通胀率高达都唔算高啦，可以话4.9%都高嘅，咁但系都比佢过去已经回咗唔少啦，得个4.9%嘅年通胀率。咁啊，相当之靠近咧佢现今嘅4.1%嘅个息率喺4.1%。咁啊，加上咧就话个环球嘅经济明显已经见到放慢啦，咁或者咧可以足以咧系压抑咧当地嘅通胀进一步扩大噶，咁所以咧而家市场普遍觉得咧就话澳洲喺今次嘅加息周期咧有机会咧就见顶噶。嗱，咁实质情况系咪真系咁样样咧？我哋就要观察一下今个星期二澳洲央行嘅议息会后嗰个声明，睇下佢点样讲法啦。咁啊，再睇翻加拿大啦。嗱，加拿大咧近期咧佢个灾难都几多噶。咁啊，首先大家都知啦，加拿大有个火灾啦。嗱，佢個火災燒咗好幾個月嘅啦，燒到今日都未燒完噶。咁再加埋咧，就佢喺第二季咧就出現咗公務員罷工啊等等呢啲事故啦。咁所以咧，佢啱上個星期五公布嘅第二季度嘅 GDP 咧就出現咗咧按年咧係收縮0.2%嘅。咁呢個咧就遠較加央行所估計有1.5%嘅增幅咧係差好遠嘅。咁由於七月份即係去到第三季，去到七月份。我哋见到咧，佢哋当地有码头工人罢工啦，咁啊严重瘫痪咗当地嘅经济啦，咁啊加上个大火，而家正如我头先所讲，都仲未熄灭啦，咁啊相信咧对当地嘅第三季嘅经济咧有机会咧可能会更差噶，咁因应个加拿大嘅经济嘅转弱啦，咁所以咧而家市场普遍都估咧就话加央行咧佢都未必会喺今个星期加息噶啦，咁甚至乎有冇机会系加息周期见顶咧，亦都唔排除。咁所以就即管睇下今个星期就加央行喺星期三个议息会有咩讲啦。 嗯，咁转个角度讲埋啦，头先都有关顾到啦，联储局个褐皮书个报告啦，同埋内地嘅经济数字啊，以及咧 G20 嘅峰会啦，究竟内容会系点啦？嗱，每件都系大事件嚟噶，好大机会咧影响啊往后嘅投资气氛噶。温生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 嗱，讲得啱啊，嗱，首先咧就当然咧就最简单就睇下就今个星期二个财新公布嘅内地嘅八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呢个数字当然个强弱会反映内地嘅最新嘅个经济嘅状况啦。咁同埋咧，喺星期四咧，内地官方咧就亦都会公布八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啦。嗱，呢个重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内地作为世界工厂，咁佢嘅出入口嘅数字固然会左右佢嘅经济个变化啦。咁而当然啦，喺今个星期四咧。就聯儲局咧就會公布佢哋個褐皮書嘅經濟報告，咁呢份報透過呢份報告咧，大家咧就可以咧就從聯儲局嘅角度咧就睇下究竟聯儲局點樣睇法個最新嘅美國嘅經濟嘅形勢，同埋透過呢份報告咧去窺探咧就聯儲局咧有冇機會咧係作出進一步嘅加息，或者佢加息周期幾時見頂？咁呢個我希望都喺呢份報告裏邊咧可以睇得到噶。咁另外咧。 個國際大事方面咧，當然就有呢一個嘅 G20 啦，就會喺今個週末啦，9號至到10號啦，就會喺印度嘅新德里舉行嘅。咁當然我哋要關注嘅 G20 大會咧，就睇下呢個 G20 係領導人峰會啊，咁所以更加緊要啊。咁啊睇下有冇啲新嘅經濟政策出台啊，去幫下而家個環球嘅經濟嘅形勢啊等等。咁所以就呢系列嘅因素都值得大家關注啦。 咁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會嘅大事件啦。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咯。多謝你，拜拜。 跳脱圆回粒细碎微尘，散发曾有的白色天真，就似望向天兴奋。阳光明了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抱波斩痕，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上织紧，用最真的感觉呼吸，捉了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话语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意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抬头来望我，最闪光是释放闪烁光芒，营造天的晴朗绽放，俗世的笑话真好看， 听过有 Sika 的天气之旅。好啦，开学日咁啊，交俾我哋晨光嘅天气之旅 Vicky 去帮我哋睇睇个天气先。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日间咧就会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咁所以同学仔咧翻学嘅时候记得要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而稍后局部地区咧都系会有骤雨噶，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咧就系间中清劲嘅，海面咧会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而离岸咧同埋高地风势都会比较大嘅，留意啦。而家嘅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以及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2至3嘅。 系啦，咁啊，啲前辈成日都会讲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就系、是、形容紧今日啦。咁啊，即系你可能会觉得，喂，之前嗰个咩拉啊，苏拉啊，系啊，苏拉咧已经搞到咧满城风雨，啲树叶都未扫晒啊。 系啊，今朝翻嚟都仲系见到街道有好多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真系想透过大电波啦，同一班咧清道夫嘅哥哥姐姐啦，去致敬啊咁样啊，因为都见到佢哋好辛苦咧，清一清叫做行人路上边以至路面嗰啲，不过。路面那些就真的小心一点去清，因为有时候驾驶人士都有些盲眼位、所以呢、搏命之余也不要那么搏命，锡身一点、知不知道、这么多位安全最重要。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钟表展同国际名表会穗喺听日9月5号登场啦。实体展呢就将会一连五日，直至到9月9号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日呢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e 呢率先为大家介绍下展会嘅概况嘅。早晨阿 Joe。 早晨阿思芬。第42届嘅香港钟表展呢连埋呢个第11届嘅国际名表会穗就会今年复常之后呢首次举办啦。展会呢会以商贸即係 B2B 为主啦，咁展商亦都好国际化㗎喎，吸引咗17个国家同地区超过700间嘅参展商参加㗎。当中会包括有啲新参展嘅展商啦，例如係由杜拜同希腊嚟㗎啦，亦都有设有广东、广州同埋台湾展馆等等添。其中我哋专门展示国际知名钟表品牌为主嘅国际名表会穗 Salon de TE 呢亦都会设立咗喺展览厅 3FG 度㗎。呈现了130多个国际知名的钟表品牌，亦都设有五大的主题专区。展会最后两日，即是9月8号和9号，还会同时开放给业内的朋友和公众人士入场，甚至会有品牌会可以做到零售的现场。在业内的买家方面，今次会继续以贸发局融合展览模式，即是 Exhibition Plus 举行的。除了实体展之外，网上展期亦都会到到9月16号才会结束的。全球钟表采购商亦都可以在网上平台同未能到来到香港的海外客户就大家可以谈生意了。今次呢个钟表展更加会推出全新功能的数码仪 Scan to Match。买家可以在实体展期间利用我们 HKTDC Marketplace App 的数码仪功能，就可以扫描展商的专属二维码，就可以收藏他们喜爱的展商，浏览这个产品信息和这个展会互动平面图。亦都可以在实体展期间或者之后同展商继续他们线上的商谈，继续他们的这个采购之类的。 阿Joe话我知道大会今年就以时时刻刻 All the time 作为主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特色腕表可以跟大家介绍下呢？ 啊，梗係有啦！我哋今年就会推出咗一个叫国潮嘅主题嘅。我哋中间迎来好多位重量级嘅中国内地制表师嘅噃，展示多款以精湛工艺糅合呢个中华文化设计嘅腕表。其中就有呢个中国内地钟表大师之称，亦都系国际独立制表人学会 AHCI 会员嘅呢个独立制表师阿马旭柱师傅嘅。佢会带嚟代表作品北京星空嘅腕表，标盘会用一支具有伸缩结构嘅指针。懂得同时指示小时和分钟的喎，标背亦都会对应北京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星空图的。这款腕标呢还获得第一届中国南江杯漳州钟标设计大赛的银奖。另一位的制表师魏广文先生呢亦都会带来他富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广钟。他这个仿制作品呢是参照了清朝的时候乾隆中后期经典的广钟的样式，很有这个欣赏价值的。另外除了来自中国内地的制表师之外，我们也有来自欧洲瑞士独立制表展团 SIWP 也都会再度来临参展的，也都有首次参展的这个国际奢侈品集团，他们也都会带来多个瑞士和国际制表品牌展示设计独特、工艺精湛、技术精密和值得收藏的腕表的。而由本地高级钟表珠宝零售商都会连续第13年赞助我们的 World Brand Piazza， 今年带来10个顶级的国际名表品牌的。 阿 Joe 啊，其实展会是不是有一系列的研讨会、论坛和交流活动给业内朋友参加呢？ 冇错啦，思芬，钟表展今年亦都有超过30项嘅精彩活动嘅噃。第一日即系9月5号啦，就会举行香港国际钟表论坛，邀请咗法国、瑞士、德国、日本、韩国同埋中国内地嘅钟表协会代表，分享佢哋唔同地方钟表业最新嘅呢个贸易数据同埋行业趋势嘅，亦都会讨论下环球制表发展嘅方向添。而第二日即系9月6号啦，就会有呢个亚洲钟表研讨会，主题为塑造未来手表下一个设计趋势。 第三日9月7号啦，就会有我哋贸发局专题研究同埋呢个商贸咨询主管赵永楚先生呢介绍分享大湾区经济及内地中标发展嘅市场洞察嘅呢个研讨会㗎。想进军内地市场嘅业界朋友就要留意啦。同日仲有一场红人热话，会由呢个中标收藏家黄英飞先生同埋呢个中标文化专家白影泽先生一起探讨呢个轻奢腕标嘅未来趋势添。 阿 Joe 啊，国际名标荟萃除咗可以俾大家嚟买标睇标之外，到时系咪有啲嘅精彩活动可以俾大家参加呢？ 系啊，仲有好多精彩活动噶，例如咧，我哋呢个国际名标荟萃咧会喺最后两日，即系8号同9号咧，免费开放俾12岁或以上嘅公众人士入场噶。入咗场之后就可以欣赏唔同嘅腕标啦，个别嘅产品亦都会即场零售噶。同时我哋亦都会有呢个镜头精明眼嘅环节会继续举行噶。入场人士可以以一折起嘅拍价咧镜头呢个深水腕标噶噃。大家仲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啦，有机会赢取呢个名贵腕标噶。其他精彩活动包括咧，仲有多场嘅名标汇演啦、标与画嘅示范啦、刺绣中标工艺示范等等，仲有唔同嘅产品发布会啦，好几位名人亦都会亮相噶噃。会场更加会展出第40届嘅香港中标设计比赛嘅入围得奖作品，颁奖礼咧亦都会喺9月9号举行嘅。到时仲有我哋今年嘅嘉宾评判孙圈小姐到场支持添。 有咁多嘅精彩活动，大家记得喺听日至到星期六，亦都即系9月5至9号去到会展参观香港贸发局嘅中标展同埋国际名标荟萃咯噃。而听朝咧，阿 Jo 会继续同我哋介绍另外一个活动 Center Stage 噶噃。今朝早唔该晒你阿 Jo，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按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海葵会在今日横过台湾海峡，同香港维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号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受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天气酷热。新学年开始，学童可能因为面对新环境和挑战，产生负面情绪和压力，严重者可能导致心理疾病。葵涌医院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苏玉芝表示，学童开学初期产生焦虑情绪属正常现象，切勿对自己过于苛刻，要容许自己有负面情绪，但是提醒若果出现寝食难安、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出现躁手问题，并持续超过一个月，就要寻求专业人士协助。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顾问护士陈洁平亦都提醒家长，聆听子女倾诉时，应该全神贯注，避免同时处理其他事情而分神，才可以令小朋友感觉被重视，从而更愿意向家长倾诉。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在全室关节置换手术引入双类固醇止痛疗法，即是同时在静脉和关节局部位置注射类固醇，有助加快病人康复和出院。至于这种疗法会否带来副作用，研究显示并没有病人因为接受双类固醇注射而影响免疫力，以致有感染风险，但要留意糖尿病患者注射后八小时的反应，或会出现血糖上升，但未至于不可接受水平，认为无需担心。团队相信随着人口老化，全室关节置换手术需求将会越来越大，新研发的止痛方案可以减低出现并发症的机会，加快病床流转，亦没有带来很多额外成本。日经平均指数报32,746点，升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81美元，卖出1,941.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 是 146.1，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359， 人民币 7.263， 英镑对美元 1.26， 欧元对美元 1.078，澳元兑美元 0.64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台风海葵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 23.1 度，东经 120.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海葵为今日横过台湾海峡，并同香港维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预料海葵会在明日在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陆，随后较大可能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但路径存在变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需要视乎海葵的强度变化和与珠江口的距离。受其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天气酷热，但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可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较大。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榄。咁今日第一日开学日啦，咁睇翻学校区一带交通情况。咁而家港岛区啦，北角嘅云景道啦，同埋宝马山道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南塘道来回方向咧都系繁忙。咁大坑道咧而家嘅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咧，黄泥涌峡道啦，去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九龙塘区一带啦，咁包括系九龙塘嘅金巴伦道啦、罗福道、律伦街啦，同埋喇沙利道咧都系车多。咁所以咧，影响到主要嘅道路转入去啲小路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窝打老道啦，来回方向咁啊转翻去就系学校区一带啦。咁近九龙塘会嘅律伦街咧就比较挤塞，咁车龙分别排到去浸会桥面啦，同埋亚皆老街。界限街去翻九龙城啦，咁啊近住窝打老道嗰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翻去弥敦道噶。咁另外啦，咁咧何文田嘅常胜街啦，而家咧就系车多少少，咁天光道同埋巴富街咧就回复翻正常。蒲岗村道嘅学校村啊，同埋慈云山道近旭华街一带咧都系正常翻。咁新界葵涌嘅葵盛围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而家西行咧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石排湾道啦，近住田湾对出。咁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带都系挤塞。大澳道去翻柴湾道方向啦，而家近住红山半岛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青山湾段啦，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由于受较早前圆洲仔的意外影响，虽然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半春园，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的太和道。另外清水湾道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的永隆路。另外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枪暗战，利欲分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上星期打风嘅时候一啲嘅照片啦， 哦，照片， 睇下有冇影相啦。如果冇嘅话，同身边讲下啊，嗰一日你嘅即系做咗啲乜嘢， 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其实各位听众都系一样，即系今日就又开学又翻工啦。咁所以都有几多咧，就系关于啱啱过去咗嘅风球嘅事情咧，其实可以同翻你身边嘅朋友分享嘅。嗱，如果你话分享嘅。我星期五嘅時間咧，就因為打風啦，咁個風球去到晚上嘅時候，其實都犀利噶，係啦，特別係星期六嘅時候，即係呢兩日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其中我自己屋企有一條路咧，咁行出去，即係出去村入面嘅，行出去啲必經之路嚟嘅。咁呢條路咧就塌樹喎，佢、 哦、 原本有棵係楊桃樹嚟嘅，係、 哦、 啦，咁經常都會跌啲楊桃落地下嘅、 哦， 我冇食啊，因為我聽聞好酸，所以我冇食過，係啦係啦，咁棵樹就冧咗一半就。搭咗落嚟啦，佢成條路封咗嘅。咁啊，嗰陣時就夜晚嘅時候，亦都有啲雨水嘅，即係大雨、大風、大雨嘅時候咧。咁所以我就同屋企人咧，就著咗件雨褸，咁啊，亦都幫只狗仔就著埋雨褸。咁啊，第一小狗都真係按耐不住。 要出去啦， 想出街， 出去啦， 系啦，咁系危险嘅，咁你打风嘅时候，咁所以咪你喺翻自己熟悉嗰，就系嗰两条路咁样就行咯，咁嗰度就安全嘅，咁但系你即系冧咗树嘅地方咁点咧？咁屋企人又出入唔到，咁于是乎我就落咗落去咧，就真系攞翻嗰阵时候，我同你上富士山嗰啲装备咧， 嗰啲装备， 特别系嗰对手套，因为你树咧其实系会，你有啲位置你拮手你唔知嘅，咁你就攞翻嗰啲即系专业嘅手套咧，就搬开嗰棵树，棵树都重。 我想话嗰棵树有几大棵？嗱，首先我想问一样嘢啦，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到小白， 我条路都阔四米嘅， 系咯， 所以你话个风有几犀利？ 系啊， 有好多人咧，我见到啲社交平台咧，即系题外话讲少少，即系一开始嘅时候，诶、哎、冇风嘅，唉仲话八号风球、九号风球，使唔使咁惊啊？今次其实咧，你睇翻个破坏力咧，呢、破坏力呢三个字咧，好好用。你真系我自己咧。屋企个屋苑附近嗰啲树咧，有啲我都见咗佢，起码有著咗八年九年嘅， 都 冧，都冧啊嘛。 系啊， 即系我就想问翻小白，你呢个杨桃树，你应该都唔系初生 杨桃树嘅时候，都真系十几年，系大棵噶。 你谂下十几年一棵树冧咗，你谂下佢破坏力几大？ 佢仲系打横咁瞓咗喺度噶。 系啊， 咁所以其实个破坏力系大嘅。咁呢个亦都要讲啦，就系、是、今次嗰个嘅对本身我哋香港个破坏，其实都我觉得相对嚟讲有十号风球，但系破壞力咧係強嘅，但我哋咧嗰個叫做損威嘅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算係還可以㗎。呢個係即係政府應記一功嘅，因為佢一早就已經叫我哋準備曬。咁所以我覺得有啲朋友有啲聲音就可能話：哇，太早講！如果唔係咁早講嘅，有足夠嘅時間俾更加多人有更加多嘅準備嘅話咧，其實嗰個傷害會更加大。 冇錯啊！咁希望即係大家都平安冇事啦。依家出嚟啲媒體報道都唔算話有太多慘劇發生啊！好老實講句，即係我。touch 回講句，其實即係香港真係福地啦，即係有好多地方其實唔夠先進嘅話，一個大風打嚟又冧屋，又點知冧上冧屋啊？冧屋真係好麻煩嘅，你諗下係咪先？即係好，大家睇到啲新聞都傷心。你仲今日好似我哋仲講緊曼聯對阿仙奴咯，即係有陣時大家要喺呢啲叫做有機會患難嘅時候就懂得感恩咯。 呢個好緊要啊， 小白。力大无穷，搬起呢个杨桃树，亦都系一个壮举嚟嘅。 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个壮举，因为当你望住啲屋企人嘅时候咧，望住屋企即系小朋友，哇！佢又一嚟望住睇你头啦，你阿爸、爸爸咁劲，咁你又唔系好想失威嘅，于是乎咧就真系比较上大，又唔系即系抬起佢嘅。 喂，有冇其他邻居一齐搬嘅？我想问， 冇啊，嗰日系得我一个搬嘅，系、因为我亦都冇叫小朋友帮手，因为始终你拎住有危险啦， 同埋佢哋亦都冇嗰啲手套啊，剩嗰啲 啦，系啦系啦，咁我就搬开咗佢之后，我唔系搬走噶，搬开咗佢，即系有翻条路行嘅时候咧。咁就算數啦，咁啊個棵樹咧就仲瞓咗喺度嘅，咁啊等遲啲即係政府過嚟即執咗佢咯， 係咯 係 咯， 係啊呢個最好噶啦。 咁同埋啲樹木有啲木廠都會契嚟用翻嘅， 係啊係啊係 啊， 即係今次都冧咗好多棵樹啦，我睇啲媒體報道，咁所以就嗰啲樹往後應該過多一兩個禮拜整理好，應該大家可以攞下啲木啊，或者即係有機會攞啲木就再做，再有 環保園嗰啲地方好多時都會用翻呢啲木咧。去到做凳啊，做台啊，咁、你去到佢哋个 office 嘅时候，其实佢都会话翻俾你听。环 保园啊，嗰、那个地方叫系咪？ 环保园啊，好多环保设施嘅， 系啊，上次山竹都有。 系啊，我都寄望大家可以物尽其用咯。咁棵树平时帮你遮阴挡雨，咁依家冧咗落嚟，你睇下点样都可以叫做upcycle 啦，即系好流行一个字眼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啦，咁样即系感恩同埋珍惜一定系打风过后噶啦。咁你都好感恩你。睇咗《海贼王》系咪？我想话 系啊，喺呢个打风嘅假期，我真系有个好好嘅休息。 真人版啊嘛，系咪？ 系、 這個、 啊，真人版啊， 我未睇，我未睇 啊。 系啊， 因为我自己冇睇漫画嘅，咁、我觉得，咦？一睇 OK 喎、 好似话个南美唔系好对版喎、 我真系唔知道漫画系点样， 但系嗰个双刀嗰个咧， 阿佐罗 系佐罗，佐罗好靓仔， 好有型喎， 系啊， 系啊，韩仔啊嘛，佐罗， 我觉得吸引喎， 日本人嚟嘅佐罗 系， 咁但系我自己咧有睇过，嗱我套戏我未睇啊，咁但系咧我有睇过美田荣一郎，即系本身 One Piece 嗰个作者啊，咁佢自己都话睇翻今次嘅选角咧，佢自己佢个人觉得几满意啊。其实有人问过阿美田咧，你觉得今次即系将呢个叫做漫画变成真人版咧，惊唔惊？因为都几多咧，系做得几惨烈的。 今年咧最差嘅真人版改编咧，就系《圣斗士星矢》啦。就是咧最差，即系十分满分咧，个个网民咧或者中粉咧，只系俾0.5分。我睇完咧，我都即刻整烂咗部电视机，个心入边啫，冇真系整烂。 我以为一拳打落去添， 天马流星拳咁话， 系啊， 哇，真系咧令到你嘅童年崩坏啊！咁你都知啦，头先讲嗰个。 海賊嘅劇本咧，其實好多人都。即佢都未画完， 系啊，追咗好多年噶。 我同阿白元浩可能老啊，或者一日毕业离开呢个世界，可能仲画紧。其实应该唔会嘅， 唔 会，就快啲完。 吞吞痰，我都想佢快啲继续画 嘅。所以大家有唔同嘅乐子啦，即系叫做打风嘅时候揾啲室内嘅娱乐啦。我就真系唔好建议大家去追风追浪嘅。咁啊，今次都亦都真系冇话啊去冲浪先咁样嗰啲咁嘅嘢。咁啊， 大家都乖咗噶啦。 系啦，唔系乖咗，应该要好乖啦。其实你搞到人啊嘛， 系啊，同埋生命嘅自己嘅，即何必因为一时嘅快感，搞到自己咧？ 好啦，嗱，讲咗好多我哋呢个叫做打风之后嘅报告啦，其实我都做得到咧，就系铺一张相啊，系嘛？ 系关于乜嘢嘅？关于台风嘅相啊。 嗯，咁啊，大家有机会都可以用一个感恩嘅心态去铺呢个啦。试过景千风平浪静嘅时候就铺，都唔系风平浪静啊。头先都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都星期日寻日嘅时候已经蓝天白云， 系啊， 哇，啲天气变得好犀利。 我俾一日正嘅。天气嚟啦，但依家咧留意翻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嘅。 唔知你同人倾偈嘅时候，有冇一个人成日讲讲下嘢咧，都会扯咗上自己嘅话题度，永远咧都唔听对方讲咩嘅咧？点解呢啲人会出现呢一样问题？想唔想知背后究竟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もしかしたら苦しい思いは優しい人を巻き込むのか積み上げたエナジードリンクまだ甘い匂いがした理由じゃなくこの意味を全て教えたいんだ僕にできることはあと何が少しの今までそのまま自分を許すのは時間がいりそうだけど時計を眺めても手には入らないよ新しい光を探して夜向かうホタルビの美しさを僕は見つけたいんだ灯台の下に本当の歌う意味がある消えたくなくて死にたいという人のためだけに無意味じゃない今を理由なく生きるからやり直したいことばかりだ 如果你啱啱倾紧一部电影，然后你又突然间搬出其他嘅电影话题，又或者系完全唔关事嘅嘢，周边嘅人就可能觉得你唔识得察言观色，因为你完全冇考虑到对话嘅内容或者气氛。呢啲咧就比较认为系自尊心过度强烈嘅人，因为呢啲人咧通常对其他人系冇咁感兴趣噶，认为凡事应该以自己为重，稍有不如意就可能觉得唔满意啦，而且佢哋好难客观咁样检视自己，完全唔知道自己破坏咗大家嘅倾偈乐趣，或者而家完全唔知自己破坏咗大家嘅倾偈乐趣，又或者系现场嘅讲嘢气氛。假如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每次讲嘢嘅时候咧，个气氛都会变差，不如你试下自我监控，睇下自己会唔会一路讲过唔停，破坏咗讲嘢嘅气氛啦。又或者系中意自说自话嘅人，就算你系冇心打断其他人讲嘢，对方咧都好难对你敞开心扉噶。咁所以咧，如果想避免呢啲情况，第一就记住要好好咁样聆听对方讲嘢啦。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好痛苦，不过咧就试下从两三次嘅聚会入边拣一次专心咁聆听其他人讲嘢开始啦。 晨光第一线 ，Vicky。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好，继续读心，小白。 其实好多时候咧，喺一啲身体嘅肢体语言上边咧，已经表达咗一个人佢到底嘅想法同埋佢嗰个嘅情绪走向。咁有阵时话，如果我哋见工嘅，咁老板嘅希望揾一个啱自己心水嘅员工啦，请翻嚟系得力嘅助手。不过有句说话叫做你拣人系人拣你嘅啫。 系啊， 有阵时可能系啲叫做下属啊，或者我去 in 嘅时候，我都想揾个好嘅老板。佢领导我之余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喺整个过程咧。是学到嘢嘅， 哇！可以揀老板添，我真系未听过。 唔系你自己个心入边揀啫， 咁都啱嘅，因为 即系等于球员揀球会啫嘛。 系啊，啱啊，即系小白都讲啊，有阵时你将相不和啊，特别系用翻英超嘅世界啦，咁好多时候即系个球员觉得哇，呢个老板上任冇得发挥， 系咯， 我走啦。 譬如夏兰特咁，如果唔系哥迪奥拿，我估佢未必去曼城噶。 系啊，冇错啊， 咁即系同一个道理， 好大机会系咁啦。但系有啲人又会觉得哇，哥迪奥拿。我走啦， 系啊， 因为我适应唔到佢嘅踢法咁样， 系啦、 啊，类似系 会咁样嘅，咁所以即系叫人拣你嘅、你嘅都可以拣翻人嘅。咁有阵时如果你去一间大嘅公司机构，你系知道边一位系老板嘅时候咧，你不妨都可以同佢睇一睇佢行路。嗰、那個姿勢，行路嘅姿勢咧，其實都可以，雖然只不過係匆匆嘅一段路啦，亦都可以好簡單先概括了解咗佢嗰個嘅平時嘅喺公司嗰個模式係點樣。嗱、佢喺屋企係點啊，走喺街點啊，唔理啦。但係佢公司嘅時候，人咧去到一個環境，佢哋會進入一個嘅狀態。咁如果佢一個好嘅老闆啦，好嘅上司，當佢去到自己工作嘅環境嘅時候咧，佢係直啲講，佢會著嘅，即係會進入咗一個工作嘅模式，甚至乎喺佢自己身體嘅好動作上面，亦都顯示咗就係我而家已經 ready 咗喺我工作上邊咁樣。咁例如我哋會見到一啲通常一啲精明啊、能幹嘅上司咧， 係 你發覺佢行路咧。你真的会知道咩叫好有活力嘅行路方法？ 好有活力， 好有活力， 弹下弹， 即系挺起胸膛啦， 挺起胸膛啦，即系唔会缩埋咁样啦，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咁样 啦，带少少微笑啦。其实 Vicky 头先讲话弹下弹下咧，又唔系错嘅。咁当然唔系话即系踩住， 唔系轻跳 嘅啫，唔系踩住个弹弓咁弹啦。但你 feel 到佢双脚咧系好有力嘅，而且行路嘅速度有速度感，有速度感之余系稳阵嘅。呢啲咧通常咧大家都会好愿意去到追随嘅上司嚟嘅。 系 好啦， 有活力啊！ 冇错、 啊，有活力。 所以就头先一开头已经讲啦，其实你 feel 到佢系好有活力嘅一种状态嚟嘅。但如果你发觉有啲人咧，其实行嘅时候咧，佢好似周围望，而嗰种周围望唔系视察佢自己换嘅环境，系好似有啲闪闪烁烁嘅话咧，其实呢啲人本身咧，即系可能都系其心不正定系点啊，或者有嘢隐瞒啦。未必系一个好嘅上司， 斯斯缩缩， 斯斯缩缩，佢就中意将啲嘢咧就。周围推嘅，即系就算佢系你上司都啊，不如你做啦，呢啲嘢就唔会担大旗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留意埋另外一种，当佢行路嘅时候频频啊，拧翻转头，啲小动作就系一路行都拧翻转头嘅。咁呢一班嘅朋友咧，佢有机会系 有人跟踪你，有人跟踪我咁样， 成日疑神疑鬼，啱啊，成日疑神疑鬼嘅人咧，其实佢哋点解会疑神疑鬼？因为佢哋嘅思想好复杂。而嗰個思想複雜嘅原因係因為佢對人冇信任啦，亦都係容易同人有矛盾啦，所以成日思思縮縮。其實佢哋亦都未必係一個好嘅上司，你可以咧就跟住佢嘅。咁啊，當然最好就係頭先我講嗰只啦，好有活力嘅，行嘅時候喺度幹勁嘅。咁如果大家你本身係上司嘅話，今日聽完之後咧。你不妨翻到公司， 挺起胸膛， 有微笑， 系啦，即系你用翻行动话翻俾你嘅朋友或者同事知道，我系一个大家值得信赖嘅人嚟嘅。 系啊，记得咁样做啦， 冇错， 咁做个好嘅上司啊，好嘅下属都有好嘅福利噶。 系啦。 Hey， 我不想避忌，当越执着越乏味。Hey， 要躺要落地。每个跳走 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thing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怎么样手一个温度，不必你早晚话知足。没有谱，想想我怎么打造？假使你亦畏高，悬崖上都我，无谓追赶标榜的指数。 佢中游尾啊 ，Yumi 有呢首作品 Y2K 还衬我魔，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投资 O2O 9:09啊！呢、這个时间咧，先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嘅。咁啊，同大家跟进下股市嘅情况咯。睇翻咧，上个礼拜五啦，美股点睇咧？美股有得升嘅，升115点，讲嘅系道指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点啦。全个礼拜计咧，道指、纳指、标指全部都升嘅。咁啊，港股 ADR 咧，原先系升几多噶？升238点嘅。不过咧，贴市啲啦，睇翻新加坡方面啊，个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40点啫，咁啊，睇嚟今日咧都有机会系一个升市嘅，不过就冇想象中升咁多啦。咁啊，转个头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啲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咧，咁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黄嘉佳度。 Hello， 各位好。 早晨，嘉佳。 早晨 啊， 小白。 开学咯，咁啊唔知道，即系各位家长准备好未？我都问我自己，即系我准备好未咧 ？Ready 未咧？ 放假嘅时候，你个人都应该不在状态嘅，即 系 已 经。系，而家小朋友翻学啦，咁啊家长就翻嚟啦，啲状态。 开头开头你会咁谂嘅，不过咧开头嗰一两个礼拜应该都唔系呢个状态。 系嘛？ 系啊。 因为如果小朋友翻学嘅话咧，我谂家长虽然有多咗翻自己嘅时间啦、嗯，但系同一时间喺小朋友放学之后又要追功课啊、 嗯， 或者好多佢自己品行上嘅都要需要咧。 同事喺同學校一齊聯手嚇，即係做好呢啲嘅工作嘅。 係要 turn 翻咯，即係你放假其實都算係某程度上係俾小朋友放肆一段時間啊嘛，即都叫放肆啦，因為個日常作息又會唔同咗啦，跟住咧又可以玩自己中意玩嘅嘢啦，冇咁多功課啦。咁突然間翻學咧又多功課啊，又面對啲好多規矩嘅嘢啊，咁又要好早起身啊，翻到屋企又做功課啊，又早瞓覺啊。 係，我就因為喺暑假之嗰陣時啱啱開始啦，咁啊家家都俾咗好多意見嘅，咁所以我就真係全部照單全收啦。即係例如喺個作息上面都唔會俾小朋友咧，真係好夜。其實佢夜極咧都係十點幾，我都叫佢瞓嘅。 都早喎、 啊。係啊，咁佢自己亦都有守規矩嘅。例如朝頭早咧就會通常七點幾，佢亦都會校鬧鐘起身，就唔會俾自己瞓到太晏嘅。 哇，咁你準備得好好、啊、喎，你應該冇咁攪教喎。係 啦、 啊，頭嗰幾日。 咁同埋暑期作業咧。學校都多 即是放假的時候都要做 所以他都要枕住做功課陰 功 是啦即是他有時候扁住嘴做的那我就跟他說老師會 check 返的如果你不做曬的話呢爸爸只能夠盡力幫你對你都要做的那他都有完成到 哎好啊曬老師出來啊做好人 啊是啊沒錯沒錯 那現在我們開學啦有些事要調的你即是你好好啦在開學之前你都即緊守守住一啲界線啦、啊，咁你開學有冇啲咩特別準備啊，小白？ 最主要都係佢心理上面嘅準備，即係你其他嘢填通告啊，即係家長角度都係俾錢，即係買呢樣買嗰樣咁。咁我哋就係呢個準備啦。咁但係如果心理上嘅準備，其實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咧，就是、真係喺佢作息時間，喺佢心理上對於同佢講啦，我哋要俾心機啦。如果唔係嘅話，可能新嘅一年好多面對住新嘅學習咧，你會開始追唔到噶啦。上年讀得好咧，唔代表今年你都會讀得好，千祈唔 好 大意啊！ 咁 樣 講嘢，好大壓力。 我已經用咗啲方法噶啦，我用方法，因為我同佢講咗啊，邊一種嘅遊戲機咧，佢嚟緊十月份咧有啲新 game。退出，我同佢讲，其实爸爸咧好想玩啊，跟住我话，但系咧，我又知道你啲功课忙，马翻嚟咧，我又唔敢拎出嚟，唉，点算咧咁样？ 令佢有啲期待， 系啦，令我期待，因为佢都想玩嘅，咁但系我就用咗我个名义先啦，跟住咧佢就话咁样啊，爸爸，一系咁啦，爸爸。我俾啲心機讀頭嗰兩句，你頭嗰兩句唔好買先。我俾啲心機讀書，攞咗啲成績翻嚟啦，咁你咪可以買咯。咁我到時我哋一齊玩啦。 你前世係拐子佬嚟喎，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同佢講話。你俾啲心機讀書，咁我就走去買啦。咁但係我就用咗個方法，就係我唔知點算，我就想佢自己諗一個辦法出嚟，就係佢俾心機讀書，然後個 benefit 就同爸爸一齊分享。 好好啊， 得唔得？ 得啊！哇，果然係我哋做咗咁多年嚇，即係合作無間之下，你而家都已經成為可以教其他家長，其實好啱啊！即係咧，你俾佢去諗翻一啲方法，令到佢自己有動力去做一啲嘢。咁所以其實你係一個好好嘅身教嘅例子咯，即係其他家長大家一齊留意。即系我哋要早少少咧，就谂定啊，有啲乜嘢嘅动力啊，我哋叫动力啦， 系啊，动力啊， 令小朋友咧，佢想喺个过程里面，佢可以慢慢有目标去追。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家长都要调整心态嘅，即系开学嘅时候，开头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咧，我都期即系我哋个期望调整好紧要啊，即系唔好期望个小朋友可以一步到位，即系可能佢做到两成嘅，咁我条线到三成啦，即系做好少少已经觉得 OK 啦。 要多啲調節嘅咁真係， 係啊，即係唔可以第一下就要求，喂，你要點樣幾多點一定要起到身，你要幾多點一定要做曬功課，好慘啊！因為佢開頭已經要適應啦嘛， 係啊， 佢而家仲要達到你嗰條線咁樣，咁所以我哋一步步嚟啦，即係所以家長你記住，小朋友去到邊度嗰條線拉高啲啲，咁佢做到嘅時候咧，就好似你咁俾啲動力，咁當然你嗰個動力好遙遠啲啦嚇，即係俾啲近啲嘅動力俾佢係啦，同時間如果佢做唔到咧，我哋都要俾適切嘅後果俾佢承擔，即係。做唔到功課，你有啲乜嘢後果俾佢承擔？ 冇得去玩咁樣。例如佢好中意落去公園同其他鄰居朋友仔玩，咁冇啦，你一定要完成先㗎。如果你都完成唔到嘅，咁聽日都冇得出去㗎啦。 係非常之好，即時有一啲後果要承擔。 佢扁嘴㗎， 梗係會扁啦。 做家長會心痛㗎。 係啦，所以你要忍到手，同時間要佢承擔，同埋咧佢交唔到，佢都要承受住，即係要同老師解釋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家長第一樣嘢咧就唔好太過。幫個小朋友做咗一啲嘢，因為呢個係佢嘅責任啊嘛。咁同埋咧，其實每晚我哋有啲嘢可以做嘅，例如每晚你會唔會俾小朋友執書包啊？ 會。 哎， 因为我系接受唔到佢朝头早先执书包噶。因为朝头早一定系拿手唔成晒乱啊打仗咁嘅款嘅，咁但系你唯独是夜晚执咗，你朝头早你净系食早餐换衫，跟住就出门口咯。 系啊，即所以咧，我哋要小朋友执书包，每日。其实呢个执书包除咗系责任感嘅调整之外咧，其实系每日提佢听日要翻学嘅意思。 嗯， 即系佢每日执咧，即系代表哦，我记住我听日要翻学啦，我要做啲乜咁样，系啦，同埋咧，呢段时间咧，家长要定一啲时间表啊。 嗯， 系啦，即系真系起身啊，食早餐啊，預長少少時間啊，放學翻嚟啲時間點樣定啊？嗱，如果係兩三歲嘅小朋友，我哋盡量都係家長定先啦、啊。但係如果嗰個小朋友已經三四歲、五六歲，其實咧就最好係同小朋友一齊定嘅， 係 啦，俾選擇俾佢、有啲 adjustment 可以俾佢調整嘅。 再大啲就等佢自己決定咁樣， 冇錯， 家長就微調佢咁樣。 係啦， 不過執書包嘅問題咧，其實都幾嚴重、啊，因為我發覺香港幾多小朋友執書包嘅時候咧，佢一定會答家長：我執咗啦咁樣。佢執嘅方法就是将所有嘢摆入去，佢就永续嘅，那个书包系永续嘅，唔使执。 我比较建议家长一起执嘅，即系因为你睇到佢有啲乜啊嘛，即系同埋咧开头执嘅时候咧，佢唔识执嘅，你叫佢摊晒出嚟，啊，我哋摆晒张床度先，我哋先放落个袋度，咁你大概知佢摊即系执啲咩。 系啊，但系佢哋嘅藉口就系话我所有嘢都执晒入去嘅，全部都有用嘅，因为佢就懒咯。 所以开头一定要一起执，同埋咧，我试过真系见过个家长咧，个小朋友摊开书包俾我睇，你估下我见到几多个口罩？八个用过嘅口罩， 哇，咁啊唔得，用过更加唔得啦。你话你摆两三个备用嘅，我觉得 OK 嘅。 系啊，但佢用过， 咁唔得，要处理佢 啊。即系所以咧，我哋系要一齐教嘅，同埋开头咧，我哋家长一齐执，即系令到佢知啊啲步骤系点样啦咁。咁但系当然点样摆放啲嘢，我觉得都可以俾个选择俾小朋友决定嘅。系啦，咁我家长慢慢一步嚟啦。咁啊，我谂调都要调一个月松啲噶。 哇，咁耐噶？ 系啦，如果好似你咁样。开头做得好咧，可能一两个星期已经好稳阵啦。咁但系如果咧，我哋放养咗成两个月嗰啲，即系放养咗两个月嗰啲，我哋就要长少少啦，系啦。 系嘅，咁啊，所以即系喺翻学啊吓。亦都係重要嘅一步嚟嘅，家長亦都唔好淨係諗住喺學業方面咧，佢要點樣追翻上去，反而喺好多細眉細眼嘢上面咧，即係譬如執書包，佢點樣去到整理自己嗰個生活啊、作息時間啊、功課時間啊、遊戲時間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學習一堂嚟嘅。 好似你咁教鬧鐘都係好好噶， 佢自己教㗎啦，而家都係 啊， 係啊，就算係譬如上個星期佢未正式翻學啦，咁佢但因為弟弟幼稚園就早啲開學嘅，咁佢都會特登教鬧鐘咧，佢話我都要早啲起身。我负责叫醒弟弟咁 哇咁正 咁我觉得真系几好咁啊由得佢做 佢做咗人肉闹钟 系啊几好啊可能佢中意吵醒弟弟嗰刻啦 好似系 咁今日倾住咁多先咁啊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拜拜。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有睇新闻嘅都知道，前排喺加道里农场走失咗嘅水巨蜥，终于揾得翻啦！发现佢嘅时候，原来佢就系喺园入面嘅一棵树上面晒紧太阳。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水巨蜥。原来水巨蜥系属于两栖类嘅爬行动物，佢最长咧系可以达到三米嘅，即系长过一道门，体重系可以超过六十千克嘅。佢哋系肉食动物嚟噶，会食唔同嘅猎物，好似鱼啊、青蛙啊、雀仔啊、蟹，甚至系蛇等等。而佢哋一般生活喺热带同埋亚热带嘅红树林、沼泽、山区嘅溪流附近嘅。佢哋除咗识得游水之外咧，爬树都好叻噶。全世界到今时今日都冇一个案件系水巨蜥伤人嘅记录。对于人类特别系小朋友啊，系特别温顺噶，完全冇任何嘅攻击性。而除咗温顺之外咧，水巨蜥仲有一个好独特嘅特征，就系干净啦。好多巨蜥身上都会带有细菌，但是水巨蜥就好少，所以它们是非常之干净的，完全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不知道它是不是都有些洁癖的呢？所以不要看它外表好像很凶猛那样，又是食肉动物，但是其实它都可以很温顺的，而且还很喜欢干净。 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毛毛虫虫可是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鱼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物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自卑？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 晨光追踪三十一。 去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啦，咁梗系谂下今晚睇啲乜嘢啦，咁所以要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啊？ 今晚呢个节目咧就系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啦。咁啊，继续啊，主持人啊李碧琪咧 ，Becky 咧会带我哋咧去游走香港嘅唔同嘅老字号，嗰啲餐厅啊、商店啊等等，认识下佢哋魅力所在。点解咧到今时今日咧仍然屹立不倒啊？嗱，今日咧就 Becky 会带我哋去食啲好嘢啊。咁啊，去到佐敦宁波街嗰度咧有两间老店啊，好地道嘅，一间咧叫新兴盏食家。咁咧佢就係食嗰啲生滾魚粥嘅，生滾魚粥咧咁啊聽講好出名啊，咁啊另係啊，咁啊另外咧同一條街咧就有另一間鋪頭叫做街街甜品，咁啊售賣各式各樣嘅中式糖水啊，佢哋兩間咧都屹立咧。即係接近半個世紀㗎啦，咁啊唔止一直得到街坊支持啦，好多區外嘅食客呢都冇慕名去到試下佢哋啲好味道嘅。咁啊呢個節目呢即係唔係淨係帶大家睇下佢哋賣啲乜嘢好嘢嘅。最緊要係睇下佢個節目名叫做老店情未了㗎嘛。咁啊所以啦，我哋會睇下呢兩間老店啊，兩間老嘅食肆呢，嗰啲經營者啊，佢背後嗰啲辛酸嘅故仔，同埋睇下佢哋呢點樣去到堅持落去做到而家嘅。 係啦，即係用愛㗎嘛。 冇错啊，用爱去发电啊！ 啱啊，阿昌，你中唔中意食糖水啊？ 哇，好中意喎！我甜品人嚟嘅喎。 估唔到喎、 啊。系咧，好 sweet 啊。 系咯，好少男士中意食，劲中意食甜品噶嘛。 系啊。 咁你有冇兴趣去试呢一间中式糖水啊？ 绝对有啊，尤其是嗰啲传统嘅甜品店咧，其实就越嚟越买少见少啊。即系好多时嗰啲，即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甜品噶嘛，佢哋都会有一啲中式即系传统嘅嘢嘅，但系真正系专注喺中式嘅糖水咧，真系唔系咁多而家，所以我都想试下。 系、哦，我平时都系出去食嗰啲，即系可能新式少少嗰啲，但其实我系好中意食番薯糖水噶咯。 哇，番薯糖水真系唔系你呢个年纪中意常食嘅嘢，真系谂唔到你船仔。 系、哎、我几中意食番薯糖水啊，咁所以等我下次有机会咧睇完呢一个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十一之后咧，就知道去边度揾啦。 嗯， 好，去到八点钟啦，有大师对谈，今次系讲咩咧？ 嗱，今次咧继续同大家睇下呢个诗词歌赋啊，中国嘅传统经典文学啊，咁啊两位大师啊。陈伟信同埋李盟两位老师咧，继续同大家讲下诗词啊。咁啊，上个星期同大家睇完唐诗啦，咁啊，今个星期睇宋词啊，咁啊，继续演变落去啦。咁啊，宋词咧，即系同即系诗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诗歌咧就系嗰啲字数好均等噶嘛，嗰啲近义词，即系上次话啲五个字啊、七个字一句咁。 系律诗啊、注诗啊。 冇错啦。咁啊，词咧有长短不一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可以抱翻啲旋律来唱噶嘛，当年。咁啊，好多。嗰啲旋律就失传啦，但係文字就记录到而家。咁啊好多嘅起源啊、发展啊、佢嘅格式啊同题材啊，究竟呢啲宋词系点样嘅呢？咁啊今晚八点钟一齐听下两位大师教一教啊。 有兴趣又有兴趣啦。我见到呢应该会讲李清照嘅，因为我都几鍾意李清照嘅词嘅。譬如一指梅。我好中意佢嗰首《一剪梅》嘅，咁、所以如果咧大家有兴趣，都系对文学有兴趣咧，就记得睇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啦。去咦咁快去到十点半啦，又系维克托的极限清单。嗱，今次又做啲咩极限挑战呢？ 阿维克托啊，即系 Victor， 佢啊大难不死啦，佢就话要好翻之后要做好多极限嘅事情啊，咁啊了翻佢心愿啊嘛，咁啊而家佢操到好大只啦。咁啊，维克托今晚咧，佢要做嗰个极限嘅清单上面嗰样嘢咧，就系话要独自啊喺荒野嗰度求生，四日四夜咁多嘅。 独自求生。 系啊，咁啊 ，Victor 维克托啊，典型嘅城市人同我一样啊。咁佢好即系从来冇试过去露营都冇试过嘅。咁佢嘅目标咧就喺呢个深 露营冇试过咁快一嚟就独自求生啊。 咁佢死过翻生嘛？咁啊，梗系推到极限噶啦。咁啊，佢话啦，要喺森林咧独自过四日四夜，期间咧净系带一把刀仔、打火石，嗱唔系打火机，打火石，同埋一部摄影机系咁多啦。咁啊，佢啊， 佢会带食物同埋水添。 佢要攞把刀仔去自己搵嘢食，咁当中咧，佢有好多嘢要学，先至可以去到四日四夜嗰度荒野求生嘅。佢要学下点样去处理饥饿啦、口渴啦、唔够瞓啦，最难顶系佢话要学下点样一个人抗拒呢个孤独感啊。咁啊，出发之前， 估佢唔到喎。 出发之前咧，佢好多训练嘅，好多特训嘅。佢搵咗位咧，冒险专家去同佢度身订做一个冒险嘅训练。咁啊，当中啦，请嚟一啲。前军队嘅教官啊，同埋瑜伽专业嘅教练教佢好多嘢，咁啊，大家一齐睇下佢学唔学得识，同埋咧佢最后咧佢真系抌咗佢去荒野嗰度嘅，究竟佢能唔能够生存四日四夜咧？大家想知道咧，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啊，维克托的极限清单啊！ 我见到阿 Victor 咁样咧，其实我都未试过 camping 喎， 仲要系带净系带把刀仔喎，系嘛？ 系咯。我首先第一我连 camping 都冇试过啦，所以我应该唔会好似佢咁够胆，咁所以系太极限啦啩、啊、不过唔同嘅，佢人哋有人教嘅，咁所以大家又真系唔好立乱学。咁但系如果系大家好似阿维克托咁有冒险精神，又想知道多啲咧，就记得睇今晚十点半嘅维克托的极限清单啦、今日咧就唔该晒阿蔡，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间中学的开学礼致辞时，鼓励学生新学年有四点可以每一日去实践，包括要快乐，多啲做提升正面情绪的活动，另外要积极 锻炼抗压能力，面对困难和逆境。他又希望学生多做运动，好像优秀运动员一样有明确的目标，努力不懈，活出精彩的人生。蔡若莲亦认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希望学生多考察，积极参与内地和外地的考察交流活动，拓阔眼界，令梦想更加远大。蔡若莲引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本港一间中学回信的内容，勉励学生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希望学生努力装备自己，成为既有情怀又有本领的栋梁之才，为建设美好的香港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贡献。超强台风苏拉日前吹袭本港，有意见认为威力冇预期强劲。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反映科学永远有不确定性，气象科学有不完善之处。梁荣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苏拉由吕宋进入南海的过程，风力都十分强劲，预计不到会在进入香港时明显减弱。根据气象图，苏拉的结构当时变得松散，可能是受到微弱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有较干燥的空气卷入苏拉的环流内，亦可能是苏拉环流部分和陆地摩擦，令到风速减慢。梁荣武表示，大气层运作非常复杂，就算超级电脑亦不能百分百模拟大气层情况，尤其对极端天气的预测永远要较保守，以保障市民安全为先。特区政府禁止日本十个都县的水产品入口本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表示，现时谈论放宽禁令是言之尚早，强调短期内放宽的可能好微，除非日本政府在态度上有很大转变。他分享自己没有特别停止进食日本食品，重申当局非常紧张香港的食物安全，希望给予市民信心，强调能够进口本港的食物都是安全，对饮食业的冲击减到最少。谢展环接受明报访问时就说，日本开始排放核污水会较为稀释，质疑怎样保证30年都没问题，需要很多资料才会考虑放宽。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台风海葵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周九点，海葵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23.2 度，东经 1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较大。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56点，升274点，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蚊。腾讯控股最新是332.4升7.4，阿里巴巴92.85升2.65，中国平安49.1升2.5，中国平安是49.15升2.2，友邦保险70.75跌4.5，工商银行3.65升5仙， 港交所312.6升8.6，美团132.4升3.9，比亚迪股份250.4升4.6，盈富基金19.25升3.2，京东集团132.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46.19，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9，人民币7.268，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846点，升135点。港金报18,170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21美元，卖出1,94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嘉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龙喺大榄上斜。跟进翻，较早前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曾经有坏车夹，咁啱啱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维园上桥位。另外，较早前在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意外已经清了场，部分行车线重开，现在龙尾排返在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空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是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的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枪暗战，利欲分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呢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不会经即时电子信息俾条 link 你，问你攞信用卡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 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有小派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系啊，咁而家咧，我哋首先咧就会读出空中点唱，即系大家咧唔一定系打电话嚟嘅，喺上网留言咧，我哋都可以读出你嘅留言嘅。咁首先第一位咧就系 Vivian 嘅，咁佢就想点唱俾刘威王，咁咧就话祝刘威王队长8月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期待队长嘅演出，咁样话。 系咁啊，另外咧有两位嘅朋友啦，佢哋亦都咧就系想点歌嘅，咁啊其中有一位咧就想点。陈山聪啦，另外有一位咧就系想点严明熙嘅歌嘅，转头都会安排俾你噶吓。仲有一位嘅朋友嘅点唱都有留言噶噃， 系啦，冇错就系阿 Roxon Mark。佢咧就点唱俾女长光中六嘅学生嘅，咁佢就话新学年开始啦，下年咧就要面对 DSE 啦，就要同佢哋讲声加油，人生有好多挑战喺眼前，但系都唔紧要嘅，一步一步行过去就得噶啦。 系咪吓？大家加油！好啦，咁啊喺电话侧边咧，今日朝头早亦都有晨光 Morning Call， 点解咧？嗱，明明都系空中点唱嘅，系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其实原本应承咗呢一位嘅听众噶，咁都有一个嘅点唱啦。啊！佢好嘢，佢上个星期四我同佢倾嘅时候，佢应该话：，你安排我星期五得唔得噶？打风会冇咗噶， 唔惊，就算打风，我哋都会揾翻出嚟打俾你嘅，就系、是、今日啦。 系啦，好嘢，系 啊，杜小姐 ，杜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啊， 杜小姐，早晨。 我先讲，你真系好嘢。星期四我同你倾嘅时候咧，你已经算到星期五会吓 打风， 系啊，打风同埋冇得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 咁强嘅你啊吓，咁都俾你算到， 系打风嗰日安唔安全啊？ 安全噶，好好啊， 系咁就好啦， 系啦，咁啊好啦，诶，轮到你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要啲咩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下咧？ 我只猫生日，咁我想喺度点歌俾佢咧，同佢庆祝生日啦。 哦，猫猫叫咩名啊？ 佢叫做富贵仔。 富贵仔， 几多岁啊？佢 六岁啦，今年。 哇，六岁咯！ 除咗富贵仔，仲有冇啲发达妹嗰啲噶？有冇啊？ 今年屋企就加入咗一只猫女，咁佢就生咗几只 B B 啦。 哦， 不过我都就嚟系啊，呢个礼拜要带佢去做绝育噶啦。 哦， 咁你系咪帮佢接生啊？ 佢自己我瞓醒之后就见到个纸皮箱多咗几只猫。 哦，瞓醒之后就一家团聚啦。改晒名未啊？除咗富贵仔之外，我想知其他嗰啲名。 妈咪叫 Lily， 跟住个大仔叫做 Iris， 二仔咧就叫做 Rosie， 跟住个细女就叫做 Cherry。 哦，全部都英文名喎、 啊。个富贵仔咁不一样嘅，有冇搞错啊？争唔远嘅，点解？ 有型啲，打风佢哋惊唔惊啊？ 都同佢哋一齐嘅， 有你喺度，有主人喺度就得啦。 系啦，冇嘢惊啊。咁啊，打风嘅时候咪闩翻啲窗咯，咁啊唔使惊嘅。咁啊， 咁喺照顾猫猫猫 B B 上面有冇啲咩心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冇啊，俾煮啲好嘢俾佢哋食啦。 吓、啊，煮咩？系咪即系 杀鸡肉？ 杀鸡肉、蒸鱼有冇啊？即系有啲人就仲以为真系净系食鱼噶。 每日朝头早就会。南瓜就蒸鸡柳嘅， 系 咁跟住就都系罐罐啦， 哦、 有时俾零食佢哋啦。 哇，正、啊！哎呀，我都想做猫啊，咁开心。 咁、欸、你呢只猫就叫小白啦， 系、哦，好似阿帕哥嘅只猫都叫小白啊嘛，以前系啊，所以佢只哥叫小白咯。 哦， 系啊。 咁而家啲 B B 就四个月大啦， 系。 咁今年就加咗好多猫咧，屋企好热闹咧，咁所以当佢开咗个生日会咯。 哦哇正喎、啊！佢猫猫嘅生日会系点啊？特别多玩具噶，系嘛？ 嗰啲食具靓啲咧， 食具靓啲。 跟住又 set up 个场景，帮佢哋影相咧。 哇！ 咁佢哋上台嗰度食嘢咯。 系咁都系噶啦。咁有冇成日整跌你整跌晒你屋企嗰啲嘢啊？如果咁多只嚟紧。 唔会啊，好乖 嘅 佢哋。 咁好难得喎。其实又唔系只只猫都会嘅， 大部分 啊，好生性啊。 哎呀，生性咁啊好啦。 咁就好啦。 或者你教得好，其实猫猫都可以教噶。 系啦。 系有啲猫猫都可以教到佢识轻轻啊，识得要定咗、设好咗先食嘢咁样噶。 哇！好有耐性啊！啲猫主人都更加有耐性。 主人有耐性， 系 啦，好啦，咁啊，送翻首歌俾你听啦。 好 啊，好，多谢你的点唱，拜拜， 多谢你杜小姐，拜拜。 拜拜， 怪不怪与我隔开，无甜味真相那位想看，不够那位可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讨一讨欢喜唱通气，飞一飞的士跟你看戏，怎么可解得开沟通的神秘，考到低阶级那攀比，交得出真心换来志气，恨得你啊 Just a little magic, Just a little magic, 心中气发生平凡都相信我很吸引，感觉是靠灵魂就唱着心的斗争，穿梭于边界期待接近，超新星想争取一些超人气，想触摸一些对不起，想再碰一些古怪审美，天生得很清高偏偏敢淘气，很糟糕偏偏了不起，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唔讲食住，讲喺厨房入边咧有好多嘅工具。 系 咁啊，呢工具咧其实都不断越出越多，亦都 越 出 越靓， 越靓啦，越实用啦。即系譬如我哋如果你要切切丝嘅话，或者切薄片啊，例如系萝卜、青瓜切丝嗰啲切薄片系啦。而家咧就唔使仲真系咁考你刀工噶啦。譬如你薯仔你想切成薯条咁，你自己嚟炸嘅。 系 以前即系 即系似到你欧巴铺 我好中意食炒薯仔嘅、 哦， 炒薯仔丝我好中意。 系啊， 多数两个礼拜起码都一两次。 而家咧，而家都有噶。 只要有煮饭有买薯仔，我一定会整。 哦， 好中意食，系好味。 估唔到你 四川菜咁样嗰啲。 系啊， 系啊。 薯条咁你中唔中意食啊？ 薯条都中意，我好中意食薯仔嘅、哦、薯片啊，薯仔乜嘢薯仔类嘅薯饼都好中意。 哦，薯蓉又中意咁样。 都中意。 哇， 系啊。 原来你中意薯仔 的。我系一个薯仔船仔个 friend， 薯仔。 系啊，你系薯女。 系 薯女，好啦，咁其实喺呢个厨房入边咧，咁既然都有咁多新嘅叫工具推出咗啦、 嗯， 其实有唔少嘅工具咧都系好简单嘅设计，都睇到佢哋嗰个叫设计者嘅心思，系好啱喺我哋厨房嗰度用嘅。例如一啲匙羹咧，咁啊唔知道 Vicky 有冇喺便利店饮嗰啲饮嗰啲斯诺冰嗰啲 friend 啊？咁佢支飲管呢其實係唔同設計㗎嘛，插咗嚟之後佢呢仲有個好似有啲匙羹喺個頭嗰度。 係係係係係。 係啦，而家呢其實有啲嘅設計呢，呢類型嘅飲管呢佢都係同呢一個樣呢係差唔多。咁當然佢金屬啦。另外呢就係喺佢嗰個飲管個前面最端端好似嗰個匙羹位嗰啲呢，佢係做曬窿窿喺度㗎。咁佢做咩嘅呢？佢就唔係我嚟俾你食嗰啲冰嘅，反而呢就我嚟幫你隔住啲嘢。例如當你去飲呢一個圓個西瓜汁嘅時候啦、 嗯， 即係一個西瓜，你可能切一半，你就用嚟吸佢啲西瓜汁啦。原來佢呢個格咧，佢就唔係我嚟俾你筆嘢啦，佢就用嚟幫你擋住啲西瓜肉，擋住西瓜肉、 哦，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咧就吸嗰啲西瓜汁去到飲嘅。咁呢啲好多原來啲少少嘅設計咧，喺廚房入邊用起上嚟其實都幾方便嘅、哦。除此之外咧，佢仲可以將你譬如你飲嗰啲花茶咧，都可以好啲，因為你用個飲管飲嘅時候成日都飲埋嗰啲花啊嘛， 檸檬核咯同埋。 係啦，咁你就可以攞呢啲咧就隔住咗佢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咧幾好嘅設計嚟㗎。嗱，坊間咧都有呢啲幾好嘅。方法啊 新嘢喎、 啊，佢其實都應該唔算新噶啦， 係咩係咩？ 有另外一個咧，都係唔算新嘅，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就係嗰啲不飯嗰啲殼啊。我哋成日不飯嘅時候，啲米咪成日黐住咗個殼嘅、 嗯。 其實亦都有一啲嘅叫飯殼咧，佢係永不黐飯嘅。 咁正？ 係啊， 有啲物質喺上面。 佢呢個我都唔記得咗嗰個原理係啲乜嘢。係啊，佢真係防黏嘅。咁你一不完之後，你就咁放翻喺度咧，其實就已經好靚仔，洗嘅時候亦都可以好方便咁、哦、樣嘅。好啦，咁另外咧有一啲嘅叫做匙羹仔啦，呢、這個匙羹仔咧。都系小发明嚟嘅，咁佢咧就可以上面有个度数嘅，呢个度数我嚟做咩嘅咧？就系当你去到滗一啲，例如盐要几多，绿豆要几多，红豆要几多 gram 嘅时候咧，你一滗嗰个匙羹就已经帮你咧就去到量度嗰个嘅重量，咁然后就可以令到你煮嘢嘅时候就更加快，唔使下下咧就落磅啊，因为你嗰个匙羹就已经喺嗰个磅啦。咁、 嗯、 我觉得呢啲嘅小设计咧都几方便啊，坊间都仲有好多嘅，例如咧有啲系专利我嚟俾你撇油嘅工具啦，嗱呢个就应该出咗好耐啦，撇油工具就出咗好耐啦。咁除此之外咧，撇油嗰啲工具咧之外，佢仲有啲例如系整水果，整到圆圈嘅水果，即系滗嗰啲西瓜、西瓜盅嗰啲咧，系啦，咁有好多刨呢、這个。蜜瓜、刨木瓜好方便嘅工具嘅，所以大家不妨咧就除咗净系中意煮嘢之外，行多啲厨具铺，咁入边咧你会发觉，哇！呢嚿嘢又新嘅，嗰嚿嘢又系新嘅，可以帮你煮餸煮得更加快。 系我自己咧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行厨具铺噶。 吓、 啊，唔一定买，但系我会好中意行，睇下有冇啲唔同国家新奇嘅一啲 好多 厨、 啊、 具，系好中意睇。其实有阵时即系咁方便啦、 嗯， 其实大家就可以喺屋企煮多啲饭，煮饭系真系健康啲嘅。 系啦，同埋你好多时用一啲工具可以令到你嘅餸菜整得更加靓啊。 系。 咁啊，氹小朋友食饭咧，亦都容易啲。 同埋而家我哋吓，即系科技咁先进，有阵时候都想压下 like， 打下张卡噶嘛， 系啊，系啊， 整得靓仔啲，摆个盘啊，摆得靓仔啲，我啊食得又开心啲。 咁梗系啦，大家不妨行多啲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上星期打风啦，系咪？咁、 啊、 我就打风嗰两日咧，的而且确系冇出过出边嘅、 嗯， 真系留喺屋企嘅，最多就系上屋企嘅天台，同埋落一落楼下，因为 扫一扫啲树叶系嘛。 系啦，同埋我只狗咧唔敢上天台Ovi 啊，因为太大风啦、 哦， 上天台都防火咁声，啲、 啊、 雨咧、 啊、 直情冇一个话系 打到痛啊，其实啲雨系。 系啊，咁佢着住雨褛上天台咧，我都陪住佢一齐上嘅，咁但系佢都唔得。咁啊，所以都系到最后要落街咁样啦。咁、 嗯、 但系雨天过后，琴日咧就好好天啦。咁琴日好好天嘅时候咧，我就朝头早一起身，哇！ 咁好天，我就自己即刻上咗天台，就踩个单车先，系啦，咁啊 健身单车， 单车机， 哦， 系啦，出身汗先，出完身汗都唔得。然後最後我就帶了我的狗狗出去就行了一圈咁樣。咁，去咗邊咧？ 啲健身單車真係有人踩嘅，原來 都真係熱嘅，因為我喺天台咧。 因為我見通常嗰啲 度數， 通常嗰啲單車咧 可以教到我踩六度噶。 頭嗰一個月就大家好熱血啦，屋企買完之後，跟住通常都係我嚟擠多過我嚟用 嘅。唔係，因為我係二手嘅，係朋友唔要咁樣俾我嘅，咁我擺天台嘅。其實點解我會咁樣踩呢一個單車機咁樣咧？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出门口， 哦， 系啊，我中意留喺屋企。 但你有恒心继续玩呢个单车机，单车机都好犀利噶啦。 只系我想出下汗啊嘛，始终你沤咗两日喺屋企咧，觉得唉都系周身唔聚财咁样。 HIIT 咯， 系啦，都有嘅，都有做啲 workout 嘅。咁但系你都要做翻啲大量嘅运动啊嘛。咁所以咧就系啦，唔好意思。咁咧就除咗朝头早自己出完汗咧，又带埋啲狗狗，晏昼又出汗啦。咁发现咗一个。好靓嘅地方， 乜嘢？系啲咩地方咧？你屋企附近嘅，好靓嘅，可以带埋啲狗仔去嘅， 都要揸车去嘅。咁咧就系嗱，屯赤，你有冇行过 啊？ 揸车有冇去过？ 我知道你讲边个啦？ 边个咁叻？你有冇行？你有冇行过屯赤啊？其实好方便。 我唔系嗰边噶嘛。 系，因为我系嗰边， 所以我就冇行过。但我见得太多相啦，嗰度真系真系一个港版嘅妈咪嚟噶。 系啊，屯赤公园啊，仲要嗰度系可以带狗狗入，仲系免费嘅。哇！我琴日去到之后咧，直情系哇！使唔使咁靓啊？因为嗰度咧有一大片嘅草地啦，佢仲有好多有啲椰林树影嘅风景啦，跟住然之后咧仲有一啲无边际嘅大海啦，我都忍唔住咧，即系我都有两只狗狗又上到去个膊嗰度。 你去嘅时候打完风嘅喎，应该系。 系啊，打完风噶。 佢冇乜嘢啊嘛，嗰啲椰树。 啲树又冇冧得好劲，反而系有一啲栏咧，佢就歪咗咁样。 哦，我吹到歪咗添啊！ 系咯，因为真系大风，同埋佢有沿海咧，沿海边咧， 冇办法啦。 但系好多人喎，因为我上网睇嘅时候咧，就睇啲相啊，同埋啲人啲 comment 话，哇，好大片草地，冇人，好舒服噶。但系琴日可能大家咧打完风啦，大家咧见琴日咁好天咧，大家都想出去吸下新鲜空气。咁琴日去咧，草地好多人，有好多狗狗咧系真系周围跑啊，玩得好开心啊，有好多踩单车嘅一team人去打卡啊，咁样。咁我觉得哇，这个系大家。是一个比较偏远少少的一个不错的打卡位，同埋可以享受一下270度， 270度都好犀利噶啦， 系 啊，真系好犀利。 琴日睇住个日落，因为那边始终是天水围啊，咁你真系望住个太阳落山咯，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得闲嘅话咧，都可以去嗰边啦，即系走一走啊，又好呼吸下新鲜空气都好嘅。 我知嗰个位咧影日落系真系特别靓嘅，因为你可以连埋啲椰树一齐影啊，系大家心入边梦想嗰个画面嚟噶，嗰幅画嚟噶， 好似去咗外国咁样噶，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啦。咁究竟其实佢喺边度咧？大家只要即系去 search 呢个屯赤公园咧，咁都会见到嘅。 屯系屯门个屯。 系啦，赤就系赤道个赤， 系 啦，咁嗰度咧其实就喺浩和街嘅，浩就系浩南哥个浩， 三点水嗰个， 系啦，和就系我和你个和啦，咁就大家你一 search 咧，应该都好容易揾得到嘅，系啦，咁如果 交通工具去唔去到噶？ 交通工具都去到嘅，有巴士去到嘅，因为屯赤公园嗰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厂去嗰边，咁所以如果你要入去经屯赤嘅话咧，咁多数经屯赤嘅巴士嗰边都会有个站嘅，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就算唔揸车嘅话，其实都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去得到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即系得闲嘅话，又想行下远啲，即系唔好喺市区啦。我想即系去郊外啲嘅地方，吸收下新鲜空气都唔错。同埋嗰度咧都好多人跑步同埋钓鱼。 哦，咁梗系咯，嗰个位系笋噶。虽然我真系未去过嘅，咁但系我实在有太多朋友咧都系住嗰边嘅。咁佢哋都话第一次去嘅时候，那个经历佢哋用震撼去到形容噶，因为真系完全唔似香港嘅。咁系当自己有一个小小嘅 break， 好似放咗个小小嘅假期咁样。 不过咧就有少少嘅 tips 咧，就提醒带宠物嘅人士，嗰边咧嗰啲围栏咧系冇一个门嘅，咁所以大家就最好小心啲，就系攞住条绳，即系真系唔好放绳，因为咧隔篱就系马路，同埋如果你只狗中意游水嘅话咧，咁啊更加要小心啦，捉实佢。我琴日都有， 点解啊？ 喺海边 嘅 咋，系啦，咁所以真系千祈唔好放绳，保障狗狗又保障自己，玩得开心，咁啊最重要啦。